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66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221.2亿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85蚊，升6.2；阿里巴巴111.7，升2蚊；美团160蚊，升美团159.8，升4.3。李宁65.95，跌7.5；京东集团237.8，升8.8。盈富基金22.3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77蚊，升8.6；比亚迪股份233.4，升8.2；快手74.75，升1.65；网易152.4，升5.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271，瑞士法郎8.458，澳元5.88，加元6.261。新西兰元5.424，欧元8.657，每百日元对港元6.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6点，升10点。港金报17,990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21.71美元，卖出1,922.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受道路事故影响，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沙田路出九龙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啊，沙田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啦，由于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咧都系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西隧十号窗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宝雅苑嘉和阁、大围秦石村石晶楼、将军路宝明苑宝柏阁、黄大仙竹园北村柏园楼、筲箕湾耀东村耀福楼、沙田博康村博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

OK， 咁各位细路仔，我哋一齐埋嚟玩啊，埋嚟玩埋嚟睇，我哋今日咧三个坐晒喺树噶啦吓，咁 啊， 希望大家系啦，开心啊， 见到齐人啦， 仿如隔世啊，阿马老师使唔使揽一揽啊？ 唔需要，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我上个礼拜听住你啲爱火花，真系听得非常之开心。 呢啲唔系爱火花， 系咩？ 系怒火， 争啲打交， 怒火街头， 系争啲打交， 千祈唔好咁讲啊！ 争啲啦， 我冇啊，我冇啊， 我有啊， 系啊，我都想啊。 从今日开始，我哋又重新走上我哋嘅风骚发人。 哇，两个月啦，唔惊唔觉。 好啦，希望大家一样可以听住我哋节目。今日星期一，当然系非常多精彩节目等住。 所以你一嚟嘅话咧，就俾个 taste of honey 我哋系咪？ 冇错。 等我哋可以润下喉。 嚼下糖先。 嗯，得下糖先，精啊！ So how much you'll never know. You've got away and left me lonely. Untouchable memories seem to keep haunting me. Of a love so true that once lived all my gray sky blue, but you've disappeared.Now my eyes are filled with tears. I'm wishing you were here with me. So put love on the path of you. Now that you're gon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f only you were here, you'd wantAnd once again you'll be mine, oh mine. But in reality you alone will never be, 'caus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from me. 星期一嘅早上啊，翻嚟我哋嘅直播室咁啊， yeah. 交换紧一啲咧啊奶鸡皮博士， 冇错， 系啦， 奶鸡皮博士， 奶鸡皮博士上次教过我哋咧，佢话咧呢个鸡皮一样嘢好邪恶噶嘛，咁啊奶又 超邪恶， 咁咧我琴日咧用咗，我哋喺度食完即系煎咗鸡柳啦，我琴日同你讲咧，煎完鸡柳咁啊剩翻几块鸡皮，咁我就用你嘅方法一奶，点知一奶就 出事啦， 就出嚟一奶就 系啦，鸡皮惹的祸啦， 就中招啦 ，中招啦， 太好食，然之后我发觉 你煎咗啊嘛。 系啊， 煎咗个鸡皮，你 仲要加咗煎咗，仲要加咗少少黑胡椒。 哇，死咁啦你咁样。 哇，我发觉佢仲好似嗰啲肉，下次不如我掉咗啲肉净系食鸡皮。 又得啫， 又得。你嗱，你俾啲肉我咯，好冇？ 吓， 你俾啲肉我，你就攞啲鸡皮。 你哋有冇呢种感觉噶？即系有啲嘢咧，好邪恶，但系除非你唔摆落口， 有啊， 摆咗落口咧，嗰样嘢就控制住。 你唔可以开始啊嘛， 唔可以开始， 得一夜情，你唔可以开始。 系啊，唔可以开始，同好多坏习惯一样，咩赌钱啊，咩嗰啲诸如此类， 食朱古力啊， 系啊，嫖赌饮吹啊，咁样。 啱嘅， 一摆咗落口之后。我真系结果食晒所有鸡皮，几快食 晒。哇！你唔惊啦，你大把 quota。 梗唔系啦，梗唔系啦。不过我以后我会未煮之前我就掉咗啲鸡皮。 系有人系咁样嘅， 就最好啦。因为你 冇眼屎干净盲啊嘛。 唔系你根本冇。 但你煮嗰时唔系会唔会冇咁好味啊？ 即係嗰啲雞皮嗰啲油。 諗呢啲嘢啦，你又要。你又要贏，即係又要威， 又要 戴頭盔， 又要馬兒不吃草。 我諗住下次煎之前，我就掉咗嗰啲雞皮，咁、就好啦，係咪？ 你可唔可以兩次呢？即係譬如可能係一次係可以煎雞皮，但係另外一次就唔煎。 點解要咁啊？ 因為要咁樣嘅話，你先至會開心咯。 哦， 係啦。 哦，即係一個禮拜食有雞皮，一個 禮 拜 食冇 雞 皮，或者你一日食有，一日食冇，咁樣你會開心啲。 係、嗯、 啊、 okay, ， 你點解要所有嘅嘢？我覺得每一樣嘢佢嘅存在嘅話，一定有佢嘅價值嘅。即係等於佢就係呢啲咁嘅係啦，呢啲好嘅。 奶雞皮博士 係啊，奶雞皮博士咁佢都有佢嘅價值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嘅就係其實雞皮其實有時嘅話，你應該係要食嘅，但係唔可以食得太多。 喂，馬老師啊， 係正講 飯裏邊咧，耐唔耐都有啲釘嘅喎。 我知啊，係 咩？ 但係 我已經好好嘅咯，有時都會嘅。你食食下都有粒沙噶嘛？ 系啊，咪拌咗佢咯。 饭里边耐唔耐都有啲沙。 系啊，嗱，我话俾你听， 咬咗咧已经。 咬咗你咪吐翻出嚟。 O K， 得。你想讲咩？ 我星期五咧，嗰日咧就买一只鸭食。 嗯。吓，成只鸭， 成只鸭食嗰啲。 你意思系烧鸭？ 唔系烧鸭嚟嘅，佢个白色嗰啲，唔系嗰啲烧腊铺买咗只鸭，我又唔想食烧鸭。 白色嘅鸭， 系啊，白 白 色嘅，嗰啲类似，我唔知佢点样整 啊。琵琶鸭啊？ 琵琶鸭都系烧噶， 哦， 即系佢唔系红卜卜烧红卜卜嘅， 唔紧要啦，唔紧要。 白色噶， 白色噶，即系白雪雪咁样。 唔系佢讲啲嘢，有时我哋唔 系唔系， 八十蚊一只，总之八十蚊一只，因为 即系你喺个烧腊铺嗰度买咗一只八十蚊嘅白色嘅 白 鸭，系啦，熟嘅， 我系当都得啊，可能系。 嗰个唔系当都得， 所以系啲唔同。 唔该，屎啊！ 阿哥俾只当都得。 但我话俾你听，佢真系细细只嗰啲。 你有冇拖埋高飞狗去啊？跟住见啲米奇老师走出嚟。 系啊，米奇老师啊，里面系咪？ 咁咧，我话俾你听， 你仲啲嘢成我哋唔同。 系啊，唔明啦。其实 佢买嗰啲嘢，我买唔到嘅。 买到，买到。 佢嘅生活我过唔到噶。 唔系，可能喺嗰间连锁嘅买到嘅，但我发觉咧嗰只鸭。好好食，同埋嗰啲皮咧好薄，於是咧我就唔怕食雞皮咁樣樣，我係連埋啲鴨皮一齊食，真係幾好食嘅。 其實雞皮鴨皮都係唔好㗎，如果你唔食雞皮， 我感覺嗰啲鴨皮薄啊，薄切切啊， 你咪自欺欺人咯。 係啊，有少少㗎，睇到明。 嗱，兩位，我想講一樣嘢嘅就係，有一樣嘢你點能夠唔食埋皮咧？講緊嘅就係燒鴨或者係燒鵝。 仲有片皮鴨，你咪抌咗塊皮嘅啫。 其實最好食嘅就係嗰塊皮啊嘛。 但你感覺有時嗰啲鴨皮連住一嚿膏嘅噃。 係啊， 你食得嗰嚿嗰塊皮，你食唔食 膏？攆咗嗰嚿膏去咯。 係攆咗塊。 係啦，唔要嗰嚿膏。仲有就係要嗰塊皮夾住嗰嚿肉。 仲有一種食物係淨係食皮嘅啫，你知唔知係咩啊？阿上次阿昌哥講咗啦， 燒腩仔、 豬手啊。 哦，豬手 豬手基本上你唔通走皮啊？走咗皮根本上冇嘢好食㗎啦。 其實都有嘅。如果你豬手嘅話，佢都會有啲肉嘅。但係如果你話咧，就嗰塊。皮嘅话咧，就有人就讲紧话嗰块皮其实就系骨胶原嘅来源。 哦，所以 你食嘅话， 食猪手你为咗食， 冇错，其实你就系食佢嗰啲骨胶原。 仲有嗰条筋都好食噶，猪手嗰条筋，我觉得好味。系啊， 嗯，咁咯，所以我哋咧即系站住健康嘅立场咧，耐唔耐都要讲下呢啲咧。听落去其实 开心啲咯， 系啦，听落去有啲啊，又唔食呢样，又唔食嗰样，就唔系几好嘅。不过今日咧讨论区有个文章，佢话咧破戒的十个。情況，即係有咩情況之下，如果你想過啲健康嘅生活， 嗯、 但係破戒嘅咧，咁樣嚇， 宵夜，我覺得係。 系啦，咁啊，其中一个当然系宵夜啊，宵夜啦，或者佢话叫睇戏啊，睇戏嘅时候咧，你系会希望一路睇，譬如两个钟头，塞你嚟煲剧咁样，系啦，即系你嘅手指好得闲咁嘅，你会唔会嘅？即系跟住就会攞啲嘢出嚟咧，咬下， 我忍到手嘅，我忍到手嘅， 你反而忍到手， 我忍到手， 你唔似， 我 因为你嘅业绩咧写咗个肚度啊，即系你唔似系忍到手。 嗰啲系嗰啲三餐嗰啲，我好少食嗰啲零食啊，嗰啲好少食。 你睇就咁睇噶， 就咁睇咯。 哦，咦？ 嗯，系啊， 我会嘅，我会食零食嘅。 劲唔劲？ 你食乜嘢？ 同埋你食啲咩零食？ 乜嘢都食噶，咪就系食埋啲薯片啊，又或者系会饮嘢啊，肥噶。我如果佢肥， 快快都要高。 系啊，我从来都冇话过我自己瘦，但系你 唔系，但系 你唔算肥。 我梗系肥啦，肥噶。咁、但系我就会食呢啲嘢咯，因为我觉得个食嘅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咯。如果唔系嘅话，你点会嘅就系喺电影院咧，一定有 popcorn 啫， 沙沙声啊，仲 要 即系套戏好似好睇啲咁样。 系啊， 系噶，尤其是系嗰啲电影系嘛，嗰啲就叫。popcorn 電影 係 嘛？你就只不過係有好多好多嘅譬如可能你嘅視覺享受嘅嗰啲，你根本唔係好用腦嘅咧，我就一定會食啦、 所以最初咧，戲院開翻咧，我入去嘅時候咧，我係好唔習慣嘅，因為我一定會有包爆谷喺手嘅。嗱、我好少睇戲啦，但係睇得戲咧，我多數都會買 popcorn 嘅。 嗯、 所以後來而家開翻之後咧，一路話唔準食嘢，唔準飲嘢咧，好似。 哎呀，好差 啲啊， 好奇怪嘅感觉。嗱，个文章咧由第十位开始说起啦。咁啊，压力大，靠食嚟解放，有冇啊？ 有。 即是工作壓力大啊？ 唔會， 你唔會， 唔會， 因為你都冇壓力嘅，係咪？ 係啊，佢邊有壓力啫？好玩到極，佢就冇壓力，好玩到極，係啊！佢出現先至會令到側邊人有壓力啫嘛。 嗱，我都 繼續好玩到極， 我都話飯裏邊係有沙粒 嘅啦。我啫，其實有條骨。 唔係，我真係講真説話啫。 Okay, 好， 我講真説話啫，容許我講真説話好冇？ 我啫， 係 OK。 好嗱，第九咧就係話餵食啊， 嚇 餵食咩都想食。你哋係咪餵 食啊？ 我真係忍到， 即係其實係飽嘅。 有啲人咧係啦，即 係飽嘅，見到人哋食就想食。 講笑咁講，有四個胃嘅，一個胃主餐，一個胃咩雪糕，係一個又唔知咩咁咁噶嘛。有啲人話挖牛嚟噶嘛，四個胃噶嘛，係咯。咁即係餵食人，你唔係啦，馬小 強。我唔真係唔算餵食。是啊，我唔 所以如果你听佢咁样讲嘅话，佢搞成咁，你系咪觉得佢就 系 佢食啲咩嘢咧？ 如果佢咁样讲咧，佢应该好似埃塞俄比亚。 冇错啦，佢应该系好清瘦啦。 佢而家都似埃塞俄比亚，你知唔 知发哥咁样？ 我觉得就系咧个肚好大噶。 咁人哋嗰啲唔系啊嘛，人哋系重仔啊嘛。 啊，第八啦，唔关我同你事。佢话月经来食欲大增，会唔会？ 会 真系噶。 系我好邪噶，我同大家讲过啊。嗰阵时候仲有嘅时候咧，系永远都系嚟之前四日，我突然。之间好想食朱古力，我就知道系啦，永远都系嘅。四日之后嘅话咧，阿姨猫就到噶啦，就敲门噶啦，好奇怪嘅一件事。咁你哋唔系女人唔知咯， 唔知真系唔知。 第七就系做嘢好攰，所以咧想要放松咁样 我都会，系啊，我会诶，我会食餐好嘅嚟去奖诶，鼓赏自己啊，叫做系咪啊？我会奖励自己咯。如果真系嗰排好辛苦，好似上个礼拜咁样，我都系啊。 系，冇错，冇错。 好地咁样去食啲好嘅嘢。 第六咧就系热恋期啊，幸福肥啊，即系觉得哎呀，已经有人中意我啦，拍紧拖啦，拍紧拖嘅时候咪食啲嘢特别， 即 系 想食嘢。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齐食嘢咯，一定会揾啲藉口 嘅。应该会嘅，因为你两个人咧，会揾啲好嘢食噶嘛。 送佢翻屋企，喂，前面有档糖水好正。不如吃埋碗糖水先。 我想补充的就是应该你是要跟他开始很稳定了。你就會開始肥啦。 O K O K， 係 嘛？如果你唔穩定嘅，你點會啊？ 你未敢唔敢俾自己肥？ 啱啱啱， 冇錯。第五啦，情緒起伏啊，靠食嘢舒緩，即係係啦，成日都有啲開心唔開心，開心唔開心咁跌跌蕩蕩。 會啊會啊，食嘢我覺得真係幾舒服噶。 係咪 啊？係啊，當你食到好飽嘅時候咧，你真係噶，你會有一啲空虛感噶嘛。但你填到你自己好飽嘅時候咧，你就會所有呢啲嘢冇曬噶啦。 但係嗰時咧， 你有冇啊？ 我冇乜， 我覺得你冇乜， 我冇乜， 啊、 我唔會靠食嘅。 Uh-huh. 不過嗰陣時聽一啲咧叫做過度肥胖嗰啲啦嚇，佢哋話咧。食嘅时候就舒缓到，食完就内疚，嗰个循环系不停， 其实好辛苦， 即系会好唔开心， 就好似开心一阵， 冇错， 食完就好唔开心。 食紧嘅时候都知嘅，即系我同你分享，我食紧嘅时候其实都知嘅，但系我冇办法啦，系我冇其他嘅嘢，我成日都系咁噶，系啊，我唔开心嘅时候咧，我就会去食嘢咯，开心嘅时候我又食嘢咯，其实 咁好辛苦 喎， 真系， 即系你用食物等自己开心啲，但系食完又唔开心，于是再食。又开心玩， 系啊， 又唔开心， 系啊，跟住又见到自己肥，更加唔开心 啦，吓乱七八糟。 好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阿妈、阿爸或者阿嫲，永远觉得我好饿。咁呢个对于青少年啊，可能阿妈成日都觉得食埋佢啦， 系啦， 咁样系啊。 唉，到而家都系啊，我阿妈都要逼我食埋晒啲嘢， 系咩？ 系啊，如果我譬如话我煮饭俾佢食咧，个饭煲剩翻住饭，我真系唔食。 其实系咪因为啲人唔好食，所以叫你食？ 唔系， 佢阿仔煮得咁难食，都系自己搞掂。 我话俾佢听，我其实几廿岁啦，你估我僆仔咩？我食啦，食啦，食啦。老人家惯咗， 阿 妈 超心安啊，见到你食吓。好啦，头先讲噶啦，熬夜追剧吓，咁啊又要食下嘢啦。跟住就系朋友成日约聚餐，咁啊约亲都系食啲劲嘢啊，又 buffet 啊，又咩啊，又成啊。咁于是同朋友去食嘢咧，就食到好肥啦。会唔会 都会食部飞会好肥， 系咪啊？ 食部飞真系会好肥。 最后一个咧叫过年团圆啊，或者打边炉啊，或者食嗰啲咩年糕啊，等等等等啦吓。 过年系啦，过年过节啦，大年大节。 过年一定肥 系啦， 会啊。 圣诞节、 中秋。 最近咧，我自己体验就系 work from home 咧，其实都会俾你一个食嘢嘅藉口。 我都觉得系。 因为我从来都唔觉得你系啊，今日你就喺度泊车嘅时候，我先见到你纤瘦嘅身影，我觉得就啊，其实识过你咁耐，唔系识咗佢你咁耐嘅话，其实你真系 keep 得几好。我 真 心系有改一下嘅感。 都唔系嘅， 唔系啊，真系噶！你成日话你自己肥，我都唔知道你肥咗去边。 冇错啦，佢成日做运动， 因为我临翻之前嘅两日开始做翻嗰啲空中踢腿啊，诸如此类嗰啲嘢。 你真系见到好。 因为一唔做咧，其实好快就会变马小强噶。 你可以有几大嘅落差？我想请问。 其实我的落差都不是很大。 你只是说我饭里面是不是有粒沙，是不是你都不止一粒啦。 我啲唔系饭， 你 净系听话我。 我 啲面。 我想问你，你最高几多磅啊？最高纪 录120啦。 哇，120。 咁但系唔好睇磅数，你系睇有冇肚腩啊？ 我知。 有冇拜拜肉嗰啲咁啊？唔系睇磅数噶嘛。即系如果你讲磅数，我真系冇乜进展嘅。 你讲120，对我嚟讲好遥远。 请问马爷，你而家系几多数啊？嘅 150，160几， 因为六 几 啊？ 因为 六 几啊？因为高嘛， 系160几，系啊，你120系我可能系初中嗰阵时嗰啲磅 数。但系佢160几嘅话，其实140都喺个肚度。 系啊，其他 人。我真系两磅， 剪埋啲头发又轻。 我系啊，我大半生都系好瘦下嘅。 咪系咯， 咁其实几好。 我未食过增肥药，反而食啊未食过减肥药，我反而食过 增 肥药 啊。 我讲过噶， 系啊。 你哋唔会啊，系咪先？点会食增肥药啫？ 细个有咯。 你咪食过啲咩糖十三？ 唔系，系真系一啲西医开嘅。 哇，咁严重！ 西药丸。一拍完之後咧，你好似走只牛入去咁樣，係咁食嘢，食極都好似冇食過咁。 咁幾好咯， 好得人驚嘅感覺。 你係咪食錯藥啊？你係咪食錯咗呢啲啊？你日日都，所以搞到個肚咁樣啊？你自己翻去 check 下你自己啲藥。 食錯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呼吁市民本周五至日每日做一次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可以找出一些没有病征或病征轻微的感染人士。他说近日围封强检等行动找出的阳性比率正在下降，部分的比率只有1%或不足1%，预计全民快速测试所得出的阳性比率将会进一步下降。何柏良说，要为儿童或长者进行采样会较困难，当局可以考虑在社区检测中心提供协助。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焦燕图认为，全民快速等同为全港市民做一次病毒扫描，有助推行针对性防疫措施。快测方便，成本低，可以找出高病毒量患者，早作隔离，同时是让全港市民接触快测，日后再遇新一波疫情时知道怎样做。他相信保守估计可以找出现存的一半阳性患者。他说家长可以帮助2至14岁的儿童以拭子采样，但提醒家长不要将拭子伸得太深，以免令小朋友流血。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林永和认为，全民快测会找出一些患者，私家医生如获发新冠口服药，可让市民多一个求诊的途径，尽快服药。他希望当局让参考医管局提供中医遥距诊症及送药服务。如果私家医生亦都有此安排，相信很多医生乐意帮助。另外，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表示，本港早前两宗输入个案涉及复合病毒，属 Omicron BA.1 及 BA.2 产生出来的新变异病毒，特性和 Omicron XE 变异病毒类似，但接合点不一样，所以不能称为 Omicron XE 病毒。又说由于 Omicron BA.1 及 BA.2 病毒正在世界不同地方流行，因此会产生不同组合的变异病毒，不一定会令人类产生严重病征或有更高传播率，但不能轻视。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05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土病例1366宗，吉林占836宗，上海425宗，无新增死亡病例。另外再多11862宗无症状感染，本土占11771宗，上海有8581宗，吉林2742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现身格林美颁奖典礼，他发表预录讲话，敦促业内顶尖的艺人用音乐填补沉默，支持乌克兰。 另外，乌克兰正调查俄军是否触犯战争罪行。乌克兰检察总长话，在首都基辅外围发现400多具尸体，又指当地民众目睹暴行后情绪过度受刺激，无法作工。在基辅西北的布查镇，市长话有300名居民被杀。俄罗斯否认杀害平民的指控，反之是乌克兰政府为西方传媒制作，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今日开会讨论。另外，有美国卫星数据公司话，在布查镇一间教堂附近发现一条长45英尺的壕沟，相信是一个万人冢。西方部分国家及组织的领导人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杀害平民。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指出，总统拜登同官员讨论加重制裁俄罗斯的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97点，升咗258点，总成交金额321.2亿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85.6跌，升6.8；阿里巴巴112.9升3.2；美团160.4升5蚊；京东集团239蚊升10蚊；李宁66蚊跌7毫；盈富基金22.48升2.2。恒生中国企业77.64升0.5，中国平安58.25升1.75，比亚迪股份235.6升10.4，快手75.55升2.4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22.6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2，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6点，跌咗39点。港金报17,990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18.96美元，卖出1,919.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新界区啦，咁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噶。重复多次啦，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西隧十号窗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方向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喂，

瞓到中间醒咧，我会啊 check 下有冇人 email 过我。 哇， 咁 你唔好啦， 咁你死噶，吓唔怪之你瞓唔瞓？ 系啊，你系咪删晒啲声啊？ 因为嗰啲光咧，你知唔知落一层落去嘅话咧，其实就系有一个 message 话俾你听，天光啦，你要起身啊，就系嗰啲蓝光啊，所以 你。 因為我 咁有視光師嘅， 唔係真係，因為我同嗰啲視光師傾過偈啊嘛。哦、我話所謂嗰啲叫做話嗰啲咩眼鏡啊，嗰啲咩叫咩咩藍光啊啲咁嘅嘢嘅話，咁佢就會解釋俾我聽咩叫藍光咯。 嗯、 就係呢啲咁嘅嘢。其實我哋人係好需要嘅，就係、是、天然其實基本上喺天光嘅時候係一定係有呢一種嘅藍光。佢 刺激 佢就會話俾我哋知嘅就係起身 啊。 哦， 手機就有一種 就係有呢一種咁嘅嘢，冇錯。當你有啲好極光，即係啲好光嘅嘢咧，撐你個眼嘅時候咧，你個大腦就會收到呢個信息嘅，就係話光。天光了你要起身、啊、你要保持清醒。 我又不是个蓝光问题，而是有时我看完那个 message， 可能他叫我喂你记得呢听日帮我做些什么，那我就想、啊、是听日应该怎么做呢， 你不要看了。 你明白吗？即是因为有些信息要带着一些行 action 要做的、嗯、要 follow 的。是啦，你我就开始想啊，是听日要这样这样这样。听日约了谁这样这样。 是啦， 所以 街啦大佬。 因为有时你不知道，即是你睡到两三点突然间想啊，系喎，头先好似叮过嚟，反为咧嗱，佢叮嗰阵咧， 你就熄晒佢啦。 佢都有跌一声噶，你就算 你可唔可以摆？你唔好摆喺你间房度。 系啊 ，OK。 手机都应该要摆远啲， 系 啊，因为听闻话即系吓嗰啲咁样。 影响你个脑啊！ 系啊， 你成你梗系摆四部喺个脑度喺侧边啦。 系，应该系， 应该系啦， 坏咗啦， 冇错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唔好呢个手机嘅字约咧，我都唔记得咗啦。 睇咗睇即系睇手机啊嘛， 睇手机 之前睇手机， 瞓觉之前睇。 系啊，同埋晏昼瞓觉嘅时候唔好瞓多过唔知二十分钟定系 十五到三十分钟， 即系 唔好瞓 晏觉， 唔好瞓晏觉。唔系晏觉你可以瞓，但系唔好瞓太多。如果你瞓得太多嘅话，基本上咧你夜晚就一定瞓唔到噶啦。 嗯， 系啊， 即系差一差好啦，唔好长差。 系啊， 但好难噶嗬。 嗯， 即系你晏觉嗰，你点可以同唔通你？ 我尽量唔瞓咯，其实我尽量唔瞓啊。 咁又唔好， 我摊喺度。我摊喺度咧，就一定唔会瞓得耐啦。即系我会打，如果转去左边，点 解摊喺度就会瞓唔耐咧？ 惯咗啊嘛，我瞓 个肚腩 咩叫做摊喺度瞓唔到啊？ 咁样托摊喺度瞓觉， 你瞓觉唔系、 哦、坐喺度你就瞓好耐。 唔系，如果我拧去左边，我就瞓着。 你明唔明佢讲乜嘢啊？ 我拧去左边就会瞓着噶啦。 右边 咧， 拧去右边就瞓唔着。 系啊，瞓唔着。即系我睡眠嗰个 pattern 就 系 要令佢左边， 系啦， 骨 骼精奇啊，吓系啊， 佢一定要瞓到左边先瞓得着， 系啊，呢啲冇噶， 因为插电嗰个位啱啱 起 嚟， 系啊，咁样系啊，咁我就咁样摊喺度啊，十五分钟。 咁如果趴喺度咧，你瞓唔瞓到？ 我未试过趴喺度瞓， 佢 又 趴到啊，佢 我未试过趴喺度瞓觉， 佢趴唔到啱， 点趴得到啊？ 肚腩 系啊， 成个摇摇摆， 好摇摇摆咁啦。 咁样咯，点瞓啫？ 咁 样 咁你个坏习惯咧，就系唔好晚餐后睡觉，即系食饱。 呢个唔会啦， 唔系噶，有时食饱好眼瞓。 我呢度又会噶， 好眼瞓嘅食饱。 我试过有几次八点几瞓着咗， 瞓到第二朝啊！ 有冇试过诶食食下之后好眼瞓？ 梗系有试过啦， 我冇试过。 食食下瞓着咗， 有试过啦。 我都试过，我都 食食下又试过，睇睇下电视又试过。 好似啲细路咁 啊， 即系啲细路，我仲要剩翻两啖，你见到佢 好眼瞓啊！ 叮住嚿饭。都照瞓， 反嚟咧，你要快差一阵，你入去瞓一阵咧，我十点就会醒翻嘅，即系过咗个浸咧， 你咁咪乱晒咯， 反事啊！ 你唔会噶，你一瞓就到天光噶啦。 我唔又唔会，但系我就睇下你几多点瞓啦。如果我八点几嘅话，啱啱好六个钟嘅，就三点钟起身咯。 咁都衰噶， 点啊？ 咁咪三点钟起身咯。咁咪起身，我咪摊喺张床嗰度，咪睇下书啊。 咁你不如逼自己夜啲瞓，如果系咁。 但我冇办法啦，我就食紧饭嗰时，我已经一动惯，瞓着咗，咁我都冇办法。 乘机又唔使洗碗执碗， 我又唔系咁 嘅 人嚟 嘅。洗碗有几难咧？ 系啊。 因为真系嘅，其实以前咧，当我仲有请工人嘅时候咧，我真系从来即系冇洗碗啦吓。但系而家咧，我日日洗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快啫。 其实冇嘢噶， 熟能生巧， 真系 两三分钟洗完， 两三分钟就搞掂啦，系嘛？ 同埋完全唔辛苦。 冇错，你又俾自己一个习惯咯，系咪？我就会咁样噶，朝头早翻工之前嘅话就洗晒啲碗。 你老爷唔使洗咧， 我梗系要啦。最难洗嘅就系蒸水蛋嗰只碟。我真系冇办法， 蒸水蛋嗰只碟点解难洗啊？ 嗰啲蛋黐住啊， 好多都系 难洗啊， 芝士都系噶， 我唔 芝士啊， 冇煮过芝士， 系啊， 系啊，总之啲黏黏嗰啲 黏黏地都系噶， 就会黐住晒喺度， 黐黐地嗰啲都好难搞噶，知唔知啊？ 系啊，我啲 我唔系讲你， 应该系我啦，除非 我唔系讲你啊，你唔好自己， 你唔好成日对号入座啦，你搞到我哋好难 做，惯咗啦， 同佢讲乜嘢咧，都好似觉得佢就死啦，系咪讲咗佢啊？唔觉得噶， 系啦，嗱，另外一个咧就饮咖啡或者。 茶，呢、這个我都唔敢，我直情唔敢。 瞓觉之前， 五点后就唔饮咖啡啦，但系茶都会饮嘅。 系咪茶都其实系会令到你 会啊， 唔系咁容易瞓到。 系啊， 嗯。另外有一个都可以教大家嘅，就系话你惊唔惊？我就系你半日做半路中途嘅时候会屙夜尿 起 身 嘅 话又会系咩噶嘛？系啦，咁有人咧有教过嘅就系话，夜晚黑七点钟之后，我就乜嘢你都唔好饮。你尝试下咁样嘅话咧，屙夜尿嗰个情况好可能会改善。 七点后太早吧？ 太早咯， 系咯。 除非你七点半瞓啦， 除非七点半， 除非啊，我 你十点钟 饮咩啊？你夜晚 饮水咯，食下药啊咁咯。饮淡水、 哦，你每晚都食药噶？ 你食药你饮一樽水啊？ 你每晚都食药噶？ 食嗰啲 血压药， 血压药朝头早食， 你有食血压药噶？ 有， 佢有 好多年啦。 哦， 冇停过噶。 胆固醇药，夜晚食胆固醇药、 嗯。你会唔会食错咗？即系唔系血压药咧？ 我咪就系 有机会 影响到你嘅脑部， 可能系医生特登俾啲。 其实我谂，可能佢去错咗个 department 啊，攞错咗另外啲。 乜都错晒， 呢套戏叫睇错医生食错药。 原来咁乱，点算啊？ 卒之都明白，点解仲会咁？ 哎呀，点解傻傻地咧？原来你睇错医生，食错药。 唉， 闯鬼啊！真系 呢一套戏系连续剧添，做 一百集，一百集连续剧， 几廿年都做唔，都未做完啊！ 好，大家风骚爆人啦！二十六点五，上率收到39%，哥哥嚟啦！ 今晚很想，恨着又换来代替闷。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伴。当我车影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玩。就算别刺激，就算别刺激，全因心中已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可以赤我古板，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或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曾经喜欢平凡，如今很需要真有伴。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活，就算连自己也欠难抑。明知假使放肆，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倦也闷，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倦也闷，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再换啦，八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啊，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39%，干燥嘅。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仍然系天晴干燥，气温会慢慢回升。网上情，难言的爱。黄先生今日又嚟到火车站。因为又要出差了，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旅途中度过，其实有时都厌倦，好挂住就是翻紧学的仔仔和他太太。不过就是这些生活，这些工作 先可以换嚟一啲嘅人工，先可以令佢家人过上安逸嘅日子。冇咩做，行下行下，就喺个广场度打发时间。突然之间见到细细个嘅乞衣仔，行嚟行去问人攞钱，可怜可怜我啦，我咪施舍一蚊两蚊啦。路人都投一啲嘅好唔中意嘅眼神，有个女人仲好大声行开啦，污糟邋遢。王先生开始谂啊，其实咪系一啲咧集团式搵啲细路仔出嚟呃钱嘅咧，但佢样子真系好可怜。嗰个仔走埋嚟同个王先生讲：唔该，可怜下我啦，我冇钱买嘢食啊。王先生心谂：唉，算啦，就算俾佢呃，都系呃一两蚊啫，就俾咗钱佢啦。多谢你啊！佢见到啲细路仔全身好污糟，头发好似好耐冇洗。时间仍然系仲有一段，未够钟上火车。行下行，见到一间花店，就入咗去啦。睇下睇下，突然间见到头先个乞仔走咗入嚟，跟住走埋柜位，同嗰个卖花嘅姐姐话：姐姐，唔该，我想要一支菊花，可唔可以咧俾张纸我啊？我想写给妈妈。哦，原来佢系买花俾妈妈嘅。王先生冇睇啦，因为系时候差唔多要行去火车站。上咗货车，冇几耐就开啦。最初系好慢，好慢。出面落紧雨，佢见到头先个男仔揸住枝花，一个人慢慢慢慢行咗入一个坟场里边。佢个花送俾妈妈，唔通？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过的生活未必我们想象中那么幸福，亲爱的人未必经常在身边。这个故事每一天在世界不同地方发生着，你又会怎样？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织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共尊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储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失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 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不信运，你不过是人，理想很远，爱于咫尺却在等。来一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 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 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बीसीएस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द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स्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好啦，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呢个风骚浮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今日咧翻嚟就会有乜嘢咧？就会有 马小兴嘅 古下学 古文，冇错啦，你啊今日翻齐啦啊，我会严阵以待， 严阵以待，咁犀利，现水鸭啊，严阵以待， 八十蚊。 乌克兰检察总长话：喺首都基辅外围发现400多具尸体，又指当地民众目睹暴行后情绪过度受刺激，无法作供。清水湾道清发生三车相撞意外，两人受伤。早上7:35，清水湾道往黄大仙方向近平石村意外涉及私家车、巴士同小巴，小巴司机送院，小巴上一名男乘客扭伤颈部。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日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96点，升咗257点，总成交金额373亿1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84.8升6蚊，阿里巴巠112.6升2.9，美团160蚊升4.5，盈富基金22.5升2.4，京东集团238.6升9.6，中国平安58.7升2.2，李宁66.75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77.68升1.54，比亚迪股份236蚊升10.8，快手75.4升2.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274，瑞士法郎8.46，澳元5.883，加元6.261，新西兰元5.428，欧元8.6582。每百日元兑港元6.3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32。日经平均指数报17,626点，跌咗39点。港金现货价报17,9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19.13美元，卖出1,919.6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知啦，老人家万一唔小心跌亲，好大机会导致髋关节骨折噶。 我都明白你嘅担心，因为髋关节骨折系一种严重创伤，好多髋关节骨折病人至少有几个月需要助行器先可以行走，而接近一半嘅病人可能从此需要依靠用手杖或者助行器去辅助步行。 咪系咯，所以我咪成日提住婆婆要小心。仲会不断提身边嘅朋友，特别系中年人士啊，要预防髋关节骨折，就要趁早养成恒常做运动嘅习惯，同埋维持良好嘅生活模式，唔好临急抱佛脚。 咁又系啊，除咗补充足够嘅钙质之外，经常进行练习肢体嘅活动，或者做一啲平衡训练去强化肌肉，都可以减低跌亲受伤嘅机会。 仲可以帮长辈或者一啲高危人士买定髋关节保护器，咁就多重保障啦。 想知多啲关于髋关节骨折嘅资讯，可以免费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佢哋有一系列健康讲座及工作坊，包括防跌倒及促进骨质健康，亦都有跨专业人士提供个人健康评估及慢性病管理。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阿欧， 二台话你知，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温暖咗噶啦，廿一度嘅温，相对湿度35%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珠江马大爷。 大家早晨， 早晨老师， 我哋帮你啊， 终于系面授课啦， 系 一次面授课， 系啊， 我认下你哋个样先，都唔认到啦， 认得啦嘛， 认得啦， 唔紧要，唔紧要， 因为我随时择名啊嘛， 好， 知唔知听日系咩节啊？ 听日今日儿童节啫，我净系记得， 听日咩节啊？ 我唔知啊。 清 明节，哦， 听日清明节，系啦，咁今日就讲翻啲清明嘅嘢。 好， 嗱，有一首系最经典嘅 清明 嘅 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食云吞。 你食云吞你咁似啊？阿欣欣嗰一派 嘅， 上堂嘅，我谂系欣 欣。咁拜山时食碗云吞有咩问题？ 系，好，继续咧，最后两句咯。 你再讲啊！清明时 节 雨 纷 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 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大家都好熟噶啦，系咪？ 嗯、 我想问啦，清明时节即系落雨啦。嗯、其实佢嘅时节系唔系净系指四月五号嘅，系成个 period, 春天。 冇错，即系嗰段期系啊， 成个期间。 哦， 你唔好无端端攞呢 period 嚟同人大家倾偈。 你同个女仔讲话成个 period 啊？ 成个 period 你都。系咁落雨啊， 湿淋淋啊，雨纷纷系咪？跟住又要去杏花村， 要去杏花村买翻包嘢先。 买杏花村系咪一个地铁站啊？ 你哋两个咧， 咩嘅关我咩事啊？ 你讲 你自己讲 嘅，我嗌啊你哋，我嗌啊你哋。咁其实咧，嗰个我想问下你啦，点解要欲断魂咧？呢、嗯這个呢首诗系晚唐阿杜牧写嘅， 我姐我唔系好 friend 嘅，我 姐 同学嚟啊。 你好， 路上行人 学埋啲，你我学谋杀案嘅， 因为老师系学下嘅，梗系学下。 欲断云， 好嘅老师，欲断云，点解要欲断云咧？ 欲断云，我俾三个你拣，好唔好？ 嗯。 清明难得有假期啊，出去玩咧，落雨咧影响心情，所以唔开心。呢个第一。 系。 第二咧就系话清明扫墓祭祖，因为。 落雨啊，增加佢个思念之情，就悲伤欲断 亡。 第三个咧就系怀古忧今，哇！嗰阵时晚唐嗰啲时局好混乱啊，忧国忧民。 嗯、 你嗰系边个答案咧？ 一系 B 系 C 嘅啫，你拣 A 嘅呢个问题，我拣 A。 我估 B， 你估 B， 有冇后悔？ 我拣 A， 我估低 B， 系啊，有人中， 梗系我啦， 错。李麗蕊同學 A 係咩？其實 A 係咩 ？A 咪就係話咩有得放假咯。 係啊，因為 咁大個唔係啊， 玉斷雲啊， 係啊， 有得放假玉斷雲啊。 玉斷雲啊， 因為佢哋放假咧，清明咧就去做咩咧？踏青 哦，踏青 係啦。啊，首先啊，阿馬老師啊 ，teach 啊嘛，斷雲咩意思？ 斷雲嘅意思咧，問得好嗱， 燒雲我就知啦。 萧云点解？ 萧云系点啊？ 吓，萧云点解？ 我知萧云。 吓你咁细个，你识萧云？ 萧云咯，即系好开心咁咯。 啊，咁断云咧？ 今晚真萧云咁咯。 哦，咪就系萧云过龙之后就会断云咯。命仔都冇埋啊！ 再迟啲就回云。 系啦，冇错啦。不过嗰啲再迟啲。 系，迟啲先。断云呢个呢一句嘢咧，真系好含蓄啊！断云 好似唔 系 好明。系 啦， 嗬， 同佢讲嗰啲一样。 啊， 个字我系。明嘅，加埋我又唔明，即系同佢平时讲嘅嘢。 我先解释一下先。晚唐嘅时候咧，其实清明节咧系有假放嘅， 而家都有啊。 系啊，古时啊，古时原来都有。 估你唔到啊？点解啊？因为真系要咩啊？要去拜山。 有假放。嗱，我先讲下先。喺汉朝嘅时候咧，就翻五日工，放一日。 你咁傻？你嗰时出世噶？你咪 啊！你唔好理啦。 应该在前啲。 我想问下两位， 喺皇帝时期 放一日假系俾你做咩嘅咧？ 休息。 拜山咯。 唔係啊，漢朝嘅時候啊， 又 升 啊嘛 ，regular 唔係 regular 嘅時候，翻五日工放一日假，五日工放一日假， 係咪先？翻五日工放一日假， 係啊， 仲有一日咧，七日咁啊，一個禮拜 嗰陣時係冇星期噶嘛。 哦，係咪真噶？ 我知， 咁你點知翻五日啊？ 即 係 嗰陣時個循環係六日嘅。 人哋係有歷史記載 嘅。如果冇星期，我點知我今日係星期幾？我要翻同埋幾時 唔 使翻啊？ 唔係佢有今日係咩日咩日咩日嘅？ 哦，即係金木水火土咁樣。 係啦，嗱呢啲題目咧，我已經同幾位老师倾过噶啦， 几 位老师啊， 朱老师、牛老师、余老师， 哦，我鱼龙加加嗰啲老师， 原来佢啲老师仲 有 杨 老师、杨老师、朱老师、牛老师、余老师， 嗰啲系农场小学， 系啦，叫做 好 farm school。 咁即系话，即系 汉朝嘅时候翻五日就放一日。我 首先你 个 问题咩话？ 即系嗰一日揾你做乜啦？放假揾 你 做乜啊？俾你 做功课。 唔系喎，翻工 喎，俾你喺屋企做乜嘢啊？ 即系放假。 我想问，同而家我哋现代人会唔会做噶？ 依家你唔会等过一日做，你基本上日日做嘅。 冲凉 系啦，啊真系聪明， 冲凉。 我乱噏嘅就真系， 平时平时唔冲噶。 古時梗係冇咁咩啦， 臭噶佢哋。 係啊，係俾你翻屋企，即係如果翻五日放一日咧，就係俾你翻屋企沖下涼啊，探下親嘅。 哦，好。 哇，唐朝嗰陣時仲犀利。 嗯，幾多日啊？ 你嗰翻幾多日放一日假啦？ 唐朝啊，咁冇放三日啦，放三日啦。 佢又估中喎， 十日 放一日， 十日放一日。真系 連續翻十日，跟住先放一日。 但係佢哋嘅年假好多，唐朝。你估有幾多日咯？ 300， 你唔好做啦，你 睇翻， 你唔好做啦。 一年放几耐啊？即系 佢 total 所有年假，即系佢譬如话冬至有假放，春节 我谂起码两个月，加加埋埋 系咯，差唔多啦，60日啦， 唔止喎， 哇唔止 110日喎， 哇真系要飞越唐朝先得， 系啊，因为唐朝啊，我 平放啦， 系啊。所以見到佢哋哇咁 飽暖思淫慾啊嘛，係 啊多時間嘛。 嗱，所以咧，即係點解我會又問呢啲假期咧？就係因為咧嗰陣時咧啊個詩人啊杜牧啊，因為咧難得有假放啊嘛，清明咁啊落雨，諗住去踏青，點知落雨濕濕喎，佢又好鬱悶啊！即係成班 friend， 即係等於我哋放假，落雨你都唔開心啦，就係咁樣。 因為個天連個天都唔中意我係嘛？ 係啦， 都有啲咁嘅感覺。其實清明節經常都落雨嘅噃， 係 啊， 係 啊，個天氣關係嘛。 有天氣關係，你就咗個假期，你就要去搭車就去玩啦。再問多兩位啦，除咗搭車之外咧，男仔仲有咩活動咧？ 男仔識女仔？ 唔 係搭車之外啊？ 係啊，點解唔係識女仔啊？ 隨時 阿同伯父嗰啲成日 唔係，即係你要就翻嗰個時節嗰個天氣，啲男仔有啲咩活動咧？ 搭車啊， 係咯， 男仔定係男人啊？ 男士啦， 男士 系啦， 男士会做啲乜嘢？系咪真系男士先做噶？ 系 我知，赏花、饮酒、 唔係嗰啲你隨時就做啦， 一定要 你飲花酒，即係趁翻個季節嘅。女士咧又有另一個活動， 哦、 即係佢哋就翻嗰、那個嗰、那個天氣。 而家做唔做㗎？現金。 現金 男 士會做 唔 做 噶？做 做，做嗯、但佢哋已經冇所謂啦。 剪頭髮 唔 係估啫嘛， 一齊 係咯，估啫嘛， 底剪頭髮，哇，都去係嘛？ 成班男人去剪頭，係、哎、咯，去洗頭啊！原來女神，你想洗頭，你唔係想剪頭？ 按摩 唔知啦。你讲啦， 乱噏啊！我哋按摩咯， 唔系错， 唔系 男仔有啲活动嘅，即系好 man 嘅。而家 你揸架车出去游车嗬？ 冇， 嗯，去骑马 唔系，去过啦， 以前好啊， 踢波啊。 踢 速谷啊！ 系 啊， 玩速谷啊，即系玩踢波。因为哇，天气好啦，出去玩啊， 女仔 咧，大地就叫你估啦。 女 仔 啊，女仔会做啲嘢， 绣花 唔系响户外嘅，即系 outdoor 嘅 ，pop dance 唔系， 系啊， 你唔系咩？ 嗰啲丫鬟， 穿到啲丫鬟， 或者 食到啲公子啫嘛， 佢佢呢个呢个呢个时候佢唔系去扑蝶，佢另外仲有 我知去庙嗰度拜神， 唔系，拜神啊，元宵去咗啦， 化妆化妆。 唔係化妝嘅嘢，化 嗯 户外活動，户外活動 outdoor 嘅， 係咪都係都運動嚟噶？ 類似 我知佢 叫橡筋繩， 唔係嗰時未有橡筋。 河邊嗰度洗衫或者沖涼， 去玩啊！你洗咩衫啊？唔好洗啦！ 佢哋可能潑啲水，哦，潑啲衫啊嘛，明唔明啊？咁咪會好好玩咯。 如果真係嘅，啲男仔就唔會踢波啦。 我點知 嗰啲濕咗衫嗰啲個樣點嘅啫？ 係啊，一睇我咁啊，踢波咯。 唉，唔好嘅。 唔知啦，你估啦，你讲啦。 嗱，同嗰啲春心荡漾有关。 春心荡漾有关啦，俾我估，俾我估。喺嗰度睇先啦吓。识男仔咯，咪就 系 春心荡漾有关。 喺度荡千秋 啦。哦， 系啦，佢哋呢个时节咧就好中意荡千秋。 边有咁多千秋啊？如果个个女 都 荡千秋， 排队咯。 绑喺棵树啊！ 就咁你荡下荡下， 啱唔啱啊？马老师，我排队啦，系嘛？ 咁排唔排队我唔知，排唔排队我就唔知啦。咁另外咧，其实清明嗰阵时咧，仲有其他嘢嘅。 哇！咁多嘢做啊，清明 系啊，好忙嘅佢哋。 但系就唔拜唔拜祖先啊，做乜 拜拜拜 都拜嘅。 系啊，另外 好多嘢做咯，你谂我又要， 所以有几日假期咯。即系如果清明起码四到五日假期。 咁好噶，以前 系啊，即系俾人放假去玩下，因为嗰阵时天气唔好啊嘛，又湿啊又。 仲有啲乜嘢？系咪要我哋估埋？ 有啊。 仲有啲咩嘢？ 头先你讲荡千秋咧，系咪等于放荡咁解啊？即系话啲人放荡，系咪即系走去打千秋啊？ 嗰个荡唔系咁写噶。你咪应该要讲咗出口咧， 小张，咪俾个机会佢。你一系作荡漾，唔系，你一系作，你是但有个荡字，你作一句。 哦，春心荡，思维望。 见到一个姐姐几好 样， 系春心 于是就误打误撞。 撞到啲乜嘢？ 撞到 一个小绵羊。 你咁冇文采嘛？ 我 冇。到你作，你作，你作，你又作一句，你作踢波， 踢波， 速个 哥哥去。 喂，唔系你啊！ 有个哥哥同我一齐 去 踢 波，踢完波佢又周围摸。佢笑到呕， 一日都 佢又嚟，佢又嚟啦，佢又嚟笑到呕啦。 你讲到老师嘅心愿， 唔使落堂啊！踢波啫嘛， 点解你一笑就呕咁嘅？ 冇办法啦，太开心啦！我估唔到面授课堂咧，见到你两位咧，老师好开心。 咁你咪应该俾翻啲学费我哋，我哋 都可以 回水回水， 都可以啊，都可以。 老师啊，你下一堂咧，你未讲完噶嘛？不过我想问你，下一堂你可唔可以讲个香满意不息嗰个啊？驱邪登古原嗰个 可以， 哇犀利！ 仲有一个清明有一个叫寒食节， 你冇听过？ 有啊， 即将无限好，快啲揾阿嫂。 你真系可以编啊，同阿欣欣同学一班。 你嗰啲咩学校嚟噶？ 知啊， 咁衰嘅学埋啲诗，我未听过。 春光小学， 扎舌布系咪？ 阿师傅， 两位自己办退学手续。 点解？ 真开心。 又写加将来，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麻痹麻痹麻痹，够装近皮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茶解了毒也没变化。我说你不懂，人生。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室外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35%。听11: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不会参与行政长官选举，在6月30日完成任期后，将会结束42年政府服务生涯。林郑月娥说，早在去年初已经向中央表达不连任的意愿，得到中央的理解和尊重，说不参选特首只有一个考虑因素，就是家庭。她感谢中央几年来对她的信任及支持，特首办、政府管治团队及家人的支持等。林郑月娥说，在未来不足3个月的任期内，将会领导4方面工作，包括办好5月8日的特首选举、抗疫工作、香港回归25周年工作及政府换届交接的工作。他又祝愿下届特首事事顺利，带领香港再创高峰。政府星期四向全港大约630万名市民发放第一阶段消费券，用八达通的市民要分两次领取。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寧說，提升八達通卡儲值上限要考慮安全和系統提升問題，因為消費券金額大，如果遺失八達通卡，市民損失會很大。另外亦都涉及系統更新，全港的派卡點都要提升和測試，難以在短期內進行。上次將儲值上限由1000元提升至3000元就用了一年以上。黃學寧又說，今次消費券有效期長，市民無需急於在頭兩日外出。他又解釋，在社交距離措施未放寬前發放消費券，是希望幫面對經濟壓力的市民紓困，同時留有彈性，讓市民在疫情受控，商戶推出優惠時使用。黃學寧說，年中會推出第二階段消費券，鼓勵營辦商針對特別受疫情影響的行業推出優惠，吸引市民消費。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林永和認為，全民快測會找出一些患者，私家醫生如獲發新冠口服藥，可讓市民多一個求診途徑，盡快服藥。他希望當局參考醫管局提供中醫遙距診症及送藥服務，如果私家醫生亦有此安排，相信醫生樂意幫助。另外，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表示，本港早前兩宗輸入個案涉及複合病毒 Omicron， 屬 Omicron BA.1 及 BA.2 產生出來的新變異病毒，特性和 Omicron XE 變異病毒類似，但結合點不一樣，所以不能稱為 Omicron XE 病毒。又說，由於 Omicron BA.1 及BA.2 病毒正在全世界不同地方流行，因此会产生不同组合的变异病毒，必一定会令人类产生严重病征或有更高传播率，但不能够轻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现身格林美颁奖典礼，他发表预录讲话，敦促业内顶尖的艺人用音乐填补沉默，支持乌克兰。另外，乌克兰正调查俄军是否触犯战争罪行。乌克兰检察总长说，在首都基辅外围发现400几具尸体，又指当地民众目睹暴行后情绪过度受刺激，无法作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日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3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58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448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86.4升7.6，阿里巴巴112.9升3.2，美团160.3升4.8，盈富基金22.56升3毫，京东集团241.6升12.6，中国平安59元升2.5，比亚迪股份237.4升12.2，恒生中国企业77.92升1.78，李宁66.8升1毫，香港交易所371.6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22.6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1，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6点，下跌39点。港金现货价报17,9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19.11美元，卖出1,919.6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城海旁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长街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皇后大道 西。咁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西隧十号窗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连翔道海乐苑方向荃湾，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过去记忆，当下怀念，呢一刻记忆犹新。逢星期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倪炳郎同你用歌曲细说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送出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吓，咁啊关心大家健康咧，咁啊呢一排咧，大家我相信咧做咗好多嘅一样嘢，好多人都会做嘅就系叫自己自我快速测试 啊， 系啦，冇错，咁我今朝一早起身咧，第一样做咗先啊，咁然后先翻工，系啦，对自己对同事啊，对屋企人都系一种负责任嘅行为啊，咁啊政府都呼吁咗噶啦，全港市民咧四月八号至到十号，一连三日咧每日自我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了解系咪受到感染，亦都早日咧切断呢个新冠病毒嘅传播，咁希望帮助社会咧尽快恢复嘅正常嘅情况吓。假如真系检测到系阳性咧，请影相于廿四小时内到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嘅。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咧会因应染疫人士嘅身体状况啦、家居情况啦，安排一啲适合嘅家居支援、隔离或者治疗嘅。阴性检测唔需要申报啦，但系市民外出嘅时候咧，亦都应该继续用翻防护性较高嘅 KN95 口罩嘅。 知道，记住， 记住咯噃。 号到十号， 冇错，四月八至到十号吓， 几 多？好啦，呢半小时咧，我哋就分享下啦，我哋睇咗嘅戏啦， 正啊，好兴奋啊！ 其实咧，我最近咧就关即系唔系关心嘅，即系我睇到啦吓，留意到呢个关于呢个 Bruce Willis 嘅 报道啦，咁啊睇翻啦，因为佢女 IG 就公布咗啦， 失语症 系啦，失语症咁啊会退出呢个娱乐圈，唔再拍戏啦咁样。其实咧，如果佢嘅状况系得嘅咧，其实歌星明星一路可以去到。几老都得噶，我记得嗰次阿 Sarah 分享咗一个，佢已经系诶唔系好清醒嘅，后来都参加个演唱会，你记唔记得啊？你讲，同埋另外一个女歌星一齐唱歌嘅咧。 嗯哼，其实男明星仲更加嗰个演艺事业嘅时间仲更加长添。 系啊， 女嘅咧仲或者你会有啲嘅关口你要过，但系其实如果系男明星嘅话，其实真系可以做到你唔做为止。 系啊，冇错，无论乜嘢地方都，乜嘢年纪咩地方都系，唔系净系外国吓，我哋香港嘅都系拍到好。好老仲可以繼續即係拍嘅，好啦，咁我睇咗一套叫做《猛火爆》啊，其實你對 港產片 好正， 你知唔知港產片啊？猛火爆， 猛啊！ 玉中龍 唔係眼啊， 黑玉飛鳳， 好似哦， 係啊，呢啲正啊，七十年代係啊， 譯得唔係咁好啊， 係啊， 我成日覺得佢哋嗰啲譯名咧。 好求其啊，真系 系啊！我成日觉得嗰啲 变咗交还流泪妈咁。 咁你对呢个男明星个印象都嚟自佢以前嗰套系咪大客？ 大客冇错，大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精彩。第一套真系好精彩， 非常精彩，冇谂过噶。 第一套真 系 好精彩，系啊，睇到咧即系厕所都唔想去。 佢劲咯，同埋系啊，点都唔死嘛。 系啊， 即系大客。 后来嗰啲我就觉得，唉，有少少即系拍到有少少滥啊！你记唔记得？ 嗯， 即系大客后边系咪大客好多次嘅？ 系啊， 大客好多次嘅， 又喺机场，系咪啊？ 系 又喺机场，又唔知喺边度咁样样，搞嚟搞去都系靠佢一个人搞掂噶嘛。 系啊，总之佢真系打不死啦， 打不死啦咁样样。咁呢套戏咧，其实咧，正如好多电影一样咧，都唔使理嗰个剧情啦。 嗯， 即系总之一定系有人嗱。首先咁讲咧，佢系一个退咗休嘅CIA 嘅 agent， 以前系间谍嚟嘅，咁但系退咗休噶啦。一讲退休，你都知啦，因为符合翻佢2010啊，呢套系2010吓，咁都 你讲眼火爆啦，而家 猛啊， 对唔住， 都略有老态噶啦，都略有老态噶咁样样。 十几年前， 如果你比起呢一个 Bruce， 即系比起戴克咧，佢真系老咗好大橛添。咁咧就讲佢系一个退咗休嘅，攞紧嗰啲叫做老人金啦、老人金啦咁样。咁咧就因为老人金咧，佢落唔落去打电话去嗰啲老人金 office 嘅，诶将未收到，即系类似咁，就同我听电话个女仔有咗一种叫做火花，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喺电话度即系 flirt 嚟 flirt 去啊。 咁嗰个女仔都应该唔咁上下年纪噶啦，系嘛？ 我话俾你听，成套戏加埋。900多岁， 九百几岁你又睇，其实系咪僵尸片嚟噶？ 所以就眼火爆咯。 九百几岁， 咁你又睇？ 我话俾你听，其实我睇系因为嗰单新闻嘅。 哦， 我最初睇咗一阵。冇睇啊，咁咯。 同埋佢哋好興感嘅，譬如可能有時咧，你可能講係動作演員也好，或者係點樣啦。到佢大咗年紀之後嘅話咧，佢仍然係會有一個就翻身之作，同埋就一紮呢啲咁樣上咗年紀嘅出嚟拍咧，仲話俾你聽嘅就我而家仲打得， 係 咪啊？其實史泰龍都試過噶， 係 咪？ 同埋戲裏邊咧都有啲喺呢方面有少少自嘲嗰陣講。好啦，咁講佢咧就退休啦，咁啊喺電話落唔落同啲女仔傾偈，但係從來未見過嘅。點知有一晚咧，突然間有啲人咧揸曬機關槍咁入佢屋企啦，即係入埋 Bruce Willis 屋企啦。咁佢當然係好爽快咁制服曬佢哋啦嚇，仲係好打得咁樣啦。啊，仲有安排咗啲特寫鏡頭咧，佢做掌上壓啊，打沙包啊，即係話 好 阿叔 仲得嘅， 係 啊，我仲得嘅咁樣，都仲係堅實嘅，睇落去都仲堅實嘅。 好 啦，咪打低曬嗰啲人啦，出邊啲人喺度掃啦，砰砰砰砰砰咁幾廿人圍住間屋掃，成間屋爛曬。 但唔知點解㗎嚇， 都冇事啦，都冇事，唔知點解㗎。 唔知㗎嘛，於 是咧佢就逃亡啦。突然之間，原來咧喺政府高層咧有人咧將佢列咗入去射殺追殺名單。 哦，因為佢以前做過 CIA。 係啦，咁於是佢就走咗去嗰、那個。淨係聽個電話個女仔屋企，咁個女仔夠驚啦，無端端本來有個電話傾嘅啫嘛，你而家嚟咗屋企咁樣， 真心出現， 係啦，咁就半即係半軟半硬咁捉咗個女仔，一個女仔唔係好肯嘅，捉埋個女仔，即係叫做軟硬兼施咯，一個女仔唔肯跟佢走啊，佢同我講話嗱，因為你同我成日傾電話，佢哋而家要追殺我咧，都會追殺你嘅，所以你跟我一齊走， 查到個電話記錄， 半推半就， 半推半就。 我就谂嘅闹紧啲， 半推 咪咯，因为半软半硬好似好难搞。 即系其实都系半推半就话，如果你半软半硬，对不对？马老师，你 难搞， 我知。 你哋唔好谂咁多啦， 唔系因为剧情啊嘛， 唔好谂咁多啦。 我研究 呢套唔系三级片嚟， 我冇话。 好啦，咁跟住咧就讲佢成个走烂过程。个女仔由最初咧唔系好肯跟佢走，到后来协助佢添， 系 因为觉得咦佢都好劲咁嘅样。 好啦，奇怪喎，其实我点解会咁啊？系咯。 其实嗰个阿姨嚟噶啦，阿姨仲会有啲咩 fantasy 嘅？ 你无端端做咩要协助佢逃跑啫？ 咪咯， 系咯，又唔识。 因为觉得佢好型咯，即系有几个位讲佢好型咯。 哦， 系啦，譬如举例，但系个剧情咧系好夸张啊。譬如话喺一个长街咁先算啦。佢另外一个拍档咧都系阿叔嚟噶啦， 阿叔啊嘛， 同你。Morgan Freeman 仲老啲 ，Morgan Freeman 喺戏里面做一个80岁患咗 cancer 嘅阿爸。 Oh my god！ 但系都系佢哋嘅 partner 之一， oh, oh, oh, oh. 都系呢一班老男人噶啦， 都系佢哋 partner 之一，系另外一个更老，都系老噶啦咁样，同个敌人喺个长街啦，敌人揸住个火箭炮，即系托膊头， 我知啊， 托膊头嗰啲咧， 冇得走啦。 嗰、那个 边走啊？ 佢个炮 就成区炸晒， 系啊， 系啊，成间屋都冇晒 嘅，系啊， 佢个。拍档咧揸支枪仔啫，嗰啲叫 pistol 吓， 细细张嗰啲。 咁啊，大家互相对望，跟住一齐开。咁佢支手枪咧影住 close up， 打爆咗个火箭炮，跟住炸死咗个敌人， 劲啊！ 跟住佢自己冇事，咁样样，即系呢啲剧情你冇得反驳，好反驳，但系你唔好理佢啦吓。咁啊，好多爆炸啊，撞车啊，飞车啊，你即系唔会欠奉咯，即系西片就一定啊。但系就 啲成零啊， 系啦，咁啊，始终都系嗰个 formula 啦，同埋有两集添啊。 哇！我唔好啦， 有 one and two 我睇晒两集，系啦， 睇晒， 我睇晒两集啊。 原因系 tribute to Bruce Lee， 致敬。你净系得呢一个原因，我明嘅。 唔系咁，我都想睇翻佢以前啲作品嘅。 系嘅， 光辉最光辉嘅， 冇错啦吓。咁就如果大家想消磨下时间，咁啊某一个平台有噶啦吓，猛火爆， 两集，一二集， 一二集。 你系推荐嘅系咪？即系你唔系觉得中伏嘅，你系推荐。 唔会太闷嘅都，即系如果你中意睇呢啲追车啊、爆啊、成个人飞起啊， 系啊， 嘣嘣嘣嘣嘣， 有啲你间唔中你咁都得，即系嗰啲 啊，系啦，冇错，吓子弹打赢火箭炮， 但一阵间睇下你点样先，用乜嘢打乜嘢， 冇错 ，OK， 好嘢， 好啦，到我啦，其实咧，我今日咧就有少少咧就转得太嘅，琴日咧本身我哋都大家喺度倾紧，或者会介绍啲咩电影嘅时候咧，我系想介绍就系艾姆杜华嘅电影，咁但我就担心嘅就系艾姆杜华嘅电影其实就即系好 孤芳自赏， 太过。孤芳自赏啦，咁所以咧我就介绍一套咧就系、是、诶、我知道马老师都有睇，因为我介绍过佢睇嘅就系、是《亲爱的房客》。 哇，正！ 2020年嘅一套剧情片啊吓，咁其实都讲下嗰、那个诶讲乜嘢啦。咁、那个剧情其实系讲述有一位嘅教琴老师，佢叫林建一，系位男士嚟嘅。佢咧、就系、是、住喺一个咧就患有糖尿病嘅一个房东婆婆嘅楼上，一个婆婆嚟噶，八十几岁噶啦。照顧佢嘅，仲有嘅就係會收養埋咧，就係已經失去咗個爸爸嘅，就係、是、個房東嗰個婆婆咧，有一個九歲嘅孫仔。 嗯， 咁啊就係呢一個嘅裡面嘅一啲就係佢哋嘅關係啦。咁、其實咧。如果是咁樣嘅話，喺所有嘅人嘅眼中嘅話咧，呢、這、一個嘅教琴老師其實一個好人嚟嘅喎， 係 咪？佢一個房客啫嘛，佢住喺佢樓上啫嘛。 照顧婆婆， 佢做咩照顧婆婆？又照顧埋個僆仔咧，冇錯啦。但係就係當呢一位嘅房東婆婆喺過身之後咧，佢嘅動機咧就開始受人質疑啦。 咁、因為咧，遺產咧， 哇！你真係聰明。 間屋啊， 咪香港都有發生啦。 係啊，嗱，咁其實咧就係被呢個小朋友嗰個叔叔咧認為咧，佢係想為咗得到呢一間屋而所做嘅一啲嘅勾當嚟嘅。因為咧，當呢個叔叔要翻去奔喪嘅，係咪？因為呢個房東。婆婆死咗啊嘛，去奔丧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嗰间屋咧已经俾咗个靓仔啦，系啊，咁所以嘅话咧，如果你收养咗佢嘅话，咁间屋咪过落去你嗰度咯，系咪？咁而呢一位叔叔嘅话咧，就怀疑咧建一咧就喺度谋财害命，所以就报警调查呢一件事，成件故事嘅话就因而咁样嘅就揭开呢个序幕噶啦。佢会发现有更多咧对于呢个建一咧好不利嘅一啲嘅即系证据啦等等啦，咁其实咧就会喺里面咧有好多嘅交代，就会系进入咗嗰只戏里面。有好多啲纠缠不清嘅关系嘅，例如话有关于嘅呢一位叫做建一嘅教琴老师，佢同埋呢个小朋友嘅爸爸嘅关系啦，同呢一个小朋友嘅关系啦，而佢同埋呢一个嘅就系房东婆婆佢嘅关系嘅话，点解佢住喺个楼上嘅话，佢要照顾佢呢？而且照顧得佢好好嘅時候咧，但係呢一位嘅房東婆婆其實開頭嗰陣係非常之唔接受佢嘅嚇，咁啊點解會有啲咁嘅糾纏不清嘅關係咧？裡面嘅話其實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線唔同嘅一啲嘅戲喺裡面嘅話，呢個鋪排咧其實佢係糾纏不清，但係咧佢個說故事嘅方法係令到你好明白同埋好清楚嘅。咁、其實佢裡面嘅話探討嘅，我覺得都係一啲比較係沉重嘅議題啦，例如佢有講呢個同性戀啦。有讲安乐死啦，有讲收养议题啦，因收养一个小朋友嘅话，其实系点样嘅一回事咧？亦都将三代人嘅一啲嘅关系啊、伦理啊咁样咧，好深入同埋好细致嘅。咁其实都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嘅，就系话亲情系咪只在于大家系有血缘关系先至系有亲情呢一样嘢咧？系啦，咁其实你会一路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就系呢一位嘅房客咧，承受住有好多嘅差异啊、敌视啊，但系佢都会照顾呢一老一幼嘅一个压力啦。咁而且咧就系一个同志关系喺传统伦理上面嘅一啲嘅对碰嚟嘅。咁啊，家人嘅意思究竟系啲咩嘢咧？而现代新家庭其实系咪净系只在于嘅就系话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妈妈、一个男一个女结合，佢哋先至叫做一个新嘅家庭咧？呢啲嘅话咧，佢里面 男又点咧？ 冇错啦，女女又点咧？系咪？好啦，咁其实我觉得有一对对白，你系永远我一睇到嘅时候，我系爆喊到我系停唔到嘅，就系呢一个嘅小朋友同呢一个建一喺度讲紧嘅对话。呢、這个建一咧就即系个小朋友觉得嘅就系你咁样去照顾。我哋嘅话，你会唔会觉得冇咗我，你会应该比较轻松啊？就同呢一个大人讲，大人答佢就系话，但系我有咗你，我会比较快乐。 哇！ 即係呢一句你完全係講咗佢哋大家之間嘅嗰種嘅關係。其實有時有啲嘢我哋明白啊，關係當中嘅話，有時都係一種嘅負擔。但係呢一個係一個美麗嘅負擔咯。 今次你兩個講嘅嘢嘅， 我唔會同佢。 你同佢講，如果冇咗， 我收養佢啊！你 馬小強，馬小強話：如果冇咗我喺度做節目，你會唔會輕鬆啲啊？阿李麗就話：但係有咗你，我快樂啲， 啊、 有嘢踩喎。 咁呢個係真嘅。 嗱，唔係我講翻先，呢套戲咧，阿鋭鋭介紹完我之後，我攆嘅時候咧。虽然是一套劇情片，但我睇到我心都好紧张。呢种紧张通常你睇警匪片啊，或者啲悬疑片先有嘅。但呢个真係太好睇，你唔到最后一分钟，你永远唔知道。 你肯定你睇緊佢个图，你唔系睇错。 肯定肯定嘅， 肯定我哋交流 過。我哋交流过，我哋有讲过，因为我介绍佢，我哋作为编剧，其实你真系应该要睇。 冇错，同埋个婆婆做得非常好，一个老人家，佢同埋呢个婆婆喺台湾地区都好出名嘅，佢拍好多戏。 因为佢一位资深嘅女演员啦，佢已经系八十几岁噶啦，佢就叫陈淑芳，系、亦都系国民妈妈。 系啊，呢、這个非常好睇。 冇错，喺演员方面嘅话，真系好犀利。因为其实佢系一个舞台剧嘅演员，叫做莫子仪啊。咁但系喺呢套戏里面嘅话，你有非常出色嘅表现，亦都攞埋影帝嘅。就算个靓仔啊，叫做白润音啊，你都觉得佢就系非浑身是戏嘅。所以我会觉得，就算系 side cast 都系好好嘅，甚至乎配乐都好好嘅，又系一套我觉得嘅就系值得攞满分嘅一套电影啦。导演啦。演员啦、编剧啦、音乐啦，系每一个地方嘅话，我都系觉得咧，佢系达至完美嘅、所以我推荐嘅就系《亲爱的房客》。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我系成日会经常翻睇又翻睇嘅一套电影。 我都极 有 机会睇下呢一套系真系好嘢嚟。 系啊，所以我今日我转咗台，唔好意思，咁、我就介绍呢一套。 好，唔紧要。 好，到你啦。 系嗱，我今日介绍呢套咧就系、张艺谋嘅一套2021年嘅一个新嘅电影。呢套戏咧就系、在大陆来讲都比较少拍的片种、就是间谍片。咁你知张大道佢而家差唔多一年只有一套啊，或者一两年一套。咁呢个题材咧系几新嘅。咁我系怀住呢个盼望的心情去睇，叫悬崖之上。大陆好少拍一啲间谍片嘅，同埋佢系讲紧三十年代响几个响苏联，当时苏联特训嘅一个间谍翻去东北伪满清国，就要揭露嗰啲嘢。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如果响类似相关嘅间谍片啊，或者系啲火车上追逐，你知啦，西片都好兴喺火车上发生一啲嘢，走嚟走去啊，我觉得响拍摄系。OK 嘅，同埋咧，因为嗰阵时三十年代咧，佢去到黑龙江冰天雪地，哇，嗰种感觉咧，睇到我真系觉得好冻冰冰。同埋佢有时咧，佢用航拍去拍一啲佢哋嗰啲主角喺嗰啲大街小巷、窄巷嗰度咧，嗰啲枪战咧系好睇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喺国内咧拍呢啲间谍片咧，未系咁成熟。即系我觉得你如果你有时间可以一睇咯。咁但係佢同埋因為佢嗰啲演員比較新啊，佢主要係力捧一個比較年青嘅女演員，反而有一個男演員我係幾中意睇嘅，叫于和伟，佢一個上年紀嘅男士，佢做拍好多電視劇啊等等嘅。同埋咧，因為佢呢套戲咧，佢想講嘅嘢太多啊，佢想講四個人，四個喺蘇聯受特訓嘅間諜，翻去嗰個偽滿洲國，想揭露一啲嘢。咁但系咧，分開咗兩隊人，而喺佢哋當中又有一啲係叛變嘅。咁你追嚟追去，估嚟估去，其實因為我又唔係好熟嗰啲演員啦，同埋冰天雪地咧，個個 唔知邊個打邊個啊？ 係啊， 睇到咁上下， 戴曬帽啊嗰啲咧，即係我幾吃力嘅，要慢慢去消化咯。呢套我覺得，如果你想睇啊張藝謀另類嘅電影作品咧，可以一睇嘅。可以 好多谢推荐啦。 好， 咁大家又可以睇下有啲咩戏啊，网上都可以推荐下俾我哋。咁我 系 啊， 系 啊，或者你对我哋头先介绍嘅电影有啲咩意见都留几句说话俾我哋。 OK， 好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预告一下，十二点钟之后我哋就会有 熟 女关 注 组。今日讲咩啊？减压， 压力，人人都有压力。 冇错，如何减压？ 冇错，点样减压咧？一阵间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啦。 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亦都系天晴干燥。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十二点后继续。 你如理想型，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 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气氛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加爱错人，虽安抚纠缠，无重要那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这已就睡。你遇见亲朋，我未算真，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似异性闺蜜，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修养烦得很。无重要那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死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里割清疑虑，我亦会伴随。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醉，让我进步路声带多揭碎，自然来杯清水，倾足半晚直到倾心，只怕我亦心已去。无重要那一位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如果太多好心反复及摄取，我也会恐惧，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或临时担当不起伴侣，致电来洒泪，我担心过被拒。 今日继续幕后花絮啊！ 好，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嘅公告，大家留意啦。天水围天盛苑、圣旭阁同埋圣真阁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 嗯，咁啊，提提大家啦，四月七号咧，嗰啲咩消费券啊，第630蚊， 好紧张啊！ 资格嘅市民咧就会发放吓、就会系首先第一期嘅，咁、大家谂住点样使啊吓？ 我哋香港之前嘅话，我哋都有谂过噶啦， 系有冇改变主意？ 氹下自己开心啦，你改变咗主意啦，你已经使你使咗啦咪，因为 使晒使突啦，我记得买啲电脑嘢啊嘛， 但系到时我有消费券咧，再入咗钱咧，我再嚟嘅， 梗系啦， 梗系啦，最紧要开心，系啦， 先使未来钱。 我嘅强项。 喂，好啦，快到12点钟，咁啊，翻嚟咧，我哋就会有12点钟之后咧， 淑女关注组， 关注组讲下减压嘅，而家先咧，12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 会今日开会讨论。匈牙利国家选举办公室公布嘅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匈牙利执政联盟嘅国会选举获得压倒性胜利，欧尔班赢得连续第四个总理任期。在已經點算的超過九成選票，執政聯盟得票率是 53.49%， 將獲得國會199個議席中的135席，超過三分之二。由六個反對黨組成的匈牙利團結聯盟得票率是 34.63%， 將獲得56席。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40%或者以下，而气温就较寻日高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非常干燥， 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日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3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22点，升283点，总成交金额5,700,000,000,000。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85.4升6.6，阿里巴巴112.1升2.4，美团160.5升5元，盈富基金22.52升2.6，京东集团241.8升12.8，中国平安58.7升2.2，比亚迪股份236.6升11.4。恒生中国企业77.82升1.68，李宁66.75升5仙，快手76.3升3.2，76.3升3.2。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22.6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1，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17,681点，升15点。港金报17,920元，比上日收市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61美元，卖出1,919.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对出，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嘅，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啦，路面有障碍物，咁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喺运头塘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唔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西隧十号窗方向九龙。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连翔道南昌站方向荃湾，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盛苑、圣亨阁、大围美田村、美智楼、葵涌雍雅轩二座、马鞍山利安村、利荣楼、牛池湾平石村、黄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老婆，我哋嘅结婚周年纪念就到噶啦。 你想要咩礼物啊？ 知我心者，劳工也。而家足不出户都可以买到生活用品、食物储备，甚至系外卖噃。买嘢又唔一定要同人哋逼。你睇我精心策划嘅购物清单。 哇，咁多嘅！本来咧，我仲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俾你噶。但而家睇嚟都系唔够钱。 老公，你嘅心意我收到晒啦。我咁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嘅消费券自己袋住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细路啲兴趣班啊，同埋佢哋啲书补费。预早买定啲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噶噃。而且睇中嘅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翻啦。 老婆，你真系精明。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 压力，压力，压力，大家都好多压力啊！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除咗有我莎拉姐之外嘅话，仲有我嘅好姊妹悠悠。 Hello， 悠悠你好啊， 莎拉姐你好， 你好啊，系啊，我哋已经好耐冇见啦吓， 系啊， 好挂住你啊， 我都系啊，几时先可以面对面见到你啊？ 咪就系咯，听讲好似话咧，你直头系乖到咧就唔出街噶嘛， 系啊，冇出咧， 乖到唔出街 冇。 几耐冇出过街啦？你已经下一年咗。 我年初三之后咧，我系我系嗱，嗰一排开头咪落雨嘅，成日都 系啊。 之后咧，有翻太阳，我就同个仔咧带两个仔出去晒过太阳，去个公园一个钟咁样散下步咁样，之后翻嚟，之后同埋带个细仔打疫苗，之后就冇再出过街啦。 哇！我谂相信其实做妈咪又有压力啦，我哋翻工嘅又有压力啦，每一个人嘅话其实都有自己唔同嘅压力啊。就算所有嘅朋友嘅话，都会有呢个抗疫疲劳嘅压力啊。你话系咪啊？ 冇错，系啊！呢两三年疫情咧，都好多人精神上啊，或者生活上咧好多壓力啊，同埋無形嘅壓力，有啲係自己俾自己啦，有啲係工作上啦，有啲可能真係有啲朋友係冇咗份工又有壓力啦，生活上 冇錯， 所以其實都有好多精神困擾，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有。 嗱，好似頭先咧就係Yoyo妹你咁樣講啦，其實壓力咧都係來自你身邊嘅一啲，譬如可能係環境啊咁樣啦，或者係其實我覺得有啲人咧係自己俾自己嘅，例如我同你咁樣呢啲咧吹毛求疵嘅， 係啊，係啊，追求完美嘅， 追求完美都會有問題。问题噶吓，咁、 啊、 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我哋会点样先知道其实自己会唔会话即个压力会过大，身体会唔会有一啲嘅反应，或者系有一啲嘢咧会讲到俾你知嘅啫？你要留意咯，咁样噶。 会啊，嗱，其实咧我自己都系过来人嚟嘅。其实、我自己生完仔之后，生完第一个仔咧有产后抑郁，亦、都去睇过心理医生嘅、真系。即係可能呢啲咧，呢幾年咧，即係依家啲精神問題、心理問題咧，其實已經係好似傷風感冒咁啦，唔需要話怕醜講俾人知。即係最緊要係面對你自己嘅問題。即係你有時嗰陣時咧，我係產後抑鬱咧，我會覺得個人好攰啦，好唔開心啦，成日想喊啦，甚至可能會有自毀嘅傾向。 咁你到嗰一刻 咧， 你就叮一声，你真系要揾翻寻求专业嘅人士去睇心理医生去帮你。 嗯哼， 系啊，好似唔系一个大问题，好似我哋天后级嘅 Sammy， 佢自己都承认佢自己有情绪病。 冇错， 佢都有去面对呢个问题，同埋佢最终揾咗信仰去解决，同佢帮助佢呢个嘅情绪病。 嗯，其实头先你有讲到啦，就系话佢揾呢个专业嘅协助嘅话，就当然系好啦。嗱，相信喺呢个专业嘅协助当中嘅话咧，亦都学到一啲嘢嘅噃。因为好似话咧，就睇你嗰个心理医生嘅时候咧，佢又同你讲到嘅，原来有时我哋会因为个身体缺少某种嘅食物，或者有某种嘅一啲嘢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嘅话会情绪低落嘅，系咪噶？ 系啊，嗰阵时我去睇心理医生咧，即系我讲晒我嘅问题俾我嘅心理精神科医生啦，佢就话我个脑，佢个身体咧缺少血清素。 血清素， 血清素系啦、哦，血清素你少咧，你会影响到个人咧，好焦虑啦，甚至会失眠啦、 嗯， 记忆衰退啦、 嗯， 沮丧啦、嗯，焦虑啦，抑郁同埋好易嬲，同埋个人好负面啊！ 死啦，悠悠妹，所有嘢我都有啊！ 唔使惊，唔使惊。 我上个礼拜咁一直就全部都中晒啊，不过今日礼拜好啲啦，咁我应该攞到又有病啊，嗬？我血清素原来咁紧要噶， 系啊，好紧要噶，冇错啦。咁你除咗揾咗你嘅压力嘅源头之外咧？你的压力源头啊！ 我知道，我一早都知嘅， 我 每日都面对紧嘅，咁就唔得啊嘛，系咪先？ 系啦，系啦。 咁所以 唔使惊。 咁如果系话血清素咧，点解我哋缺少嘅时候咧，就会俾我哋头先嘅嗰啲咁样嘅感觉咧？会唔会系因为其实本身佢一样，佢一样好嘢嚟噶？会唔会？ 系啊，好嘢啦！因为咧，血清素咧系带咗我哋嘅身体咧。如果你有足够血清素咧，可以令到我哋感到快乐啦，同埋有好幸福嘅感觉嘅元素嘅一、 有就 系 咯， 系咯， 冇就好似头先咁啦，系咪？死咯， 冇错啦，即系好似碗饭有粒沙咁咯。 得啦得啦，咁其实仲可以负责做啲咩嘢噶？血清素。 血清素可以調節我們身體很多種的荷爾蒙的分泌、 mm-hmm. 如果你有足夠的血清素可以令到我們的情緒好一啦，譬如睡得好一點、 mm-hmm. 情緒你自己控制得好一點，還有你抗壓的能力會高一點，還有你記憶力、學習能力、認知功能都會好一點，譬如有你不要說只是大人才有壓力、mm-hmm. 小朋友讀書都很大壓力的，當然 有 沒錯， 有時候是這樣都讀完都不記得的話，很可能就是因為缺少這個血清素， 是 啊，沒錯，你不要逼佢喎，系咪？ 系啊，绝对绝对，同埋咧，血清素分泌嘅高峰期咧，喺、我哋夜晚凌晨嘅一点钟。 吓，有啲咁嘅嘢。 系啦，同埋系，所以成日啲专家成日叫你十一点钟好瞓啊？点解咧？因为咧，血清素咧通常喺你瞓咗之后两个钟之后制造嘅。 嗯。 所以咧，成日啲专家、中医、西医成日都话早啲瞓啦，早睡早起，十一点瞓啊最好啦。十一点数两个钟，咪凌晨一点咯。 嗯。 凌晨一点咧，啲血清素开始飙出嚟噶啦。 嗯哼，即系若果你唔瞓，一点钟唔瞓。如果你听你咁讲啊吓，咁样你啲血清素就飙唔到出嚟嘅话，你就会变咗易怒啊，唔记得嘢啊，就嗰啲咁嘅嘢啦。所以其实即系早瞓嘅话咧，始终都系好嘅。好啦，咁其实若果你咁讲法嘅话咧，即系除咗我哋要关注我哋嘅血清素究竟够唔够之外啦，有冇一啲平时啲唔使钱嘅嘢？你知我噶啦，唔使钱但系能够改善到自己嘅情绪噶。 有啊，冇错。今日如果有听我哋淑女关注组嘅淑女听众们有福啦，好似卖广告嘅街边。 唔緊要，我中意。 即係如果好聽到我哋之前六集嘅朋友，可以上翻香港電台第二台重温翻《風騷快活人》嘅節目，揾翻出嚟就聽到啦。 係啊， 不過今日第七集噶咯。 係啊，第七集㗎啦，分咗好多嘢㗎啦，講咗好多嘢。 好犀利啊！代咗好多嘢落各位姊妹嘅袋。 冇錯啦，嗱 咁 我哋咁啊，讲下，譬如可能咧，就点样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咧可以情绪方面可以得到改善啦？我觉得咧呢一排因为天气好咧，你咁样心情都会好啲噶，关唔关事啊？ 都会啊，都会啊！嗱，你晒太阳啦，同做运动咧，可以令到我哋身体释放安多芬。 嗯， 系啦，同埋咧，你平时吸收啲阳光咧，适当，即系我依家冇出街，但系我有时都会坐喺窗边度晒太阳。 系啊，有时攞啲手脚出嚟晒，唔好晒到块面啦。你系咪咁？ 着件比基尼咁样瞓喺窗边晒太阳， 好得人惊我。如果人哋隔篱嗰度望过嚟，系以为有谋杀案。陈师喺屋企，但系问题系，其实佢喺度吸收紧维他命 D。 你觉唔觉得你行山，你都中意行山噶嘛？ 系啊，特别开心嘅心情，冇错，我有。 天气好去行山啦、 嗯， 咁咧望下啲绿色嘅嘢啊，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啊，咁、你行山都算系一种运动啦。咁、你如果你适当嘅运动，譬如慢跑啊，或者平时你跑步啦、瑜伽啊、耍太极啊嗰啲咧，都系有配合到呼吸嘅运动咧，都可以令到你减压嘅。 嗯， 喐喐嘅就我都知道啦，譬如喐完之后可能有一身汗咁样，咁你就感觉上都会觉得有啲减压啦。静态嘅都得嘅噃，坐喺度其实都可以减压嘅噃，系咪啊？ 冇错，我哋冥想，呼吸冥想法，即系最好就每日五分钟啦。你点忙都好啦，你咁多个小时，你攞五分钟出嚟对自己好啲。譬如你有时坐直个身啦，放松自己，咁一呼一吸，你自己眯埋眼幻想一下，或者播一下啲你自己中意嘅音乐啦，点啲你自己中意闻嘅香氛啦，咁你咧，你一吸吸啲正能量，你自己谂，一呼呼出啲负能量出嚟，咁嗰五分钟咧就帮你自己好似心灵上面排毒咁样咯。 系啊，诶，我都有用嘅，尤其是我系翻工之前咯。我翻工之前咯，咪一嚟嘅话，唔系因为咧，你系俾你嗰一日咧，你要 set 咗个通啊，你话俾自己听，我今日我系要俾我自己开心嘅，咁跟住咧，你就会去做每一样嘢嘅，就总之我要做每一样嘢都要诶，因为你系俾自己一个提醒咯，同埋即系等于 你 听 你嚟风骚快活人都好开心，好正能量。 哎呀，多谢你啊，系啊，听 到你嘅笑声我就开心噶啦。 哦，笑其实都系噶，笑都可以令到你啲情绪会比较好啲噶，系咪先？ 系啊，冇错冇错，或者你有时可能听歌啊、煮嘢食啊、按摩啊。找人或者有时化个靓妆咁，你都可以舒缓你嘅压力，令到你做啲你自己令你开心嘅嘢。 我同 你话你系啦，你冇你譬如你同我讲，哎呀我冇朋友噶，屋企人又唔多唔理我，你哋养宠物咯，养宠物揽住你个狗仔猫仔，你都觉得好开心好舒服咁样，可以令到自己减压嘅嘢就尽量去做啦。 好啦，嗱头先你有提到啦，就话食啲好嘅嘢，嗱就系啲食嘢方面嘅话就系你嘅强项啦。咁如果系嘅话，我哋可以点样可以即系吸收又多少少嘅啲营养，我会令到我哋嘅压力会好啲嘅咧？有冇啲特别嘅食物噶？ 有。你有啲食物咧，可以食咗之后咧，令你个身体血清素系增加嘅。咁、我哋要摄取多啲含有色氨酸嘅食物。 色氨酸嘅食物 系啦，有八大类嘅。 系、 有冇时间讲而家？ 快讲啦，要得嘅，有嘅。 O、okay, K， 第一类豆类啦。 嗱、 你中意食嘅纳豆啦。 Yes。 其实纳豆唔难食嘅，你可以加少少阿张张唔中意食，我知道，你好中意食， 我中意食 少少昆布汁，少少芥辣咧，捞啲紫菜咧系好好味，加少少饭。 哦， 纳豆啦，毛豆啦，豆浆啊，豆腐嗰啲都得。 豆类 第豆类第二样就系乳制品啦。有啲咩咧 ？yogurt 咯， 乳酪啦，系啦，啱啦，靓女。 牛奶啦， 系啦，仲有咧 芝士咯， 芝士系啦，可以拣啲低脂嘅芝士啦。而家惊肥咯，我哋淑女成日都好惊肥啫嘛，系 你啫，我都已经 咩？ 我放弃啊，我唔惊啊，所以 冇咁冇咁冇咁。 好，第三样啦， 第三样鸡肉， 鸡肉 系啦，火鸡啊嗰啲啦，低脂啲嘅火鸡啦。第四样深绿色嘅蔬菜， 啊吓，都系嗰啲啦，菠菜 系啦，冇错，又系街市全国街市有卖嘅嘢咯。 你知好啦。第五 样鸡蛋， 鸡蛋 嗱蛋黄咧含有好丰富嘅色氨酸，如果你食鸡蛋咧，除咗蛋白都要食埋蛋黄 嘅，系啊，唔好晒佢。 冇错，第六样深海鱼，有边啲咧？成日都讲 三文鱼咯， 系啊，成日都讲三文鱼啦，青鱼咯，平靓正啦，青鱼嗰啲吓，急冻又得，新鲜又得。咁仲有第七样就系坚果类啦，杏仁啦，核桃嗰啲啦，系啦，无糖无盐嗰啲啦，最好食啲。 第八样 黑朱古力， 哇，呢样我最中意啊！ 系啦，少少又唔好食咁多，热量好高啊！你最好拣啲75%或者90%嗰啲高啲嘅黑朱古力，因为佢含有呢个类黄酮啦、儿茶素啦，同埋多酚。系啦，冇错啦。 好啦，咁啊介绍咗有八大类嘅食物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就可以吸收多少少有关于你讲到嘅呢一个叫做色氨酸。咁一阵间嘅话翻嚟咧，就要用你头先介绍过嘅嘢嘅话咧，帮我哋整只 好 整个汤啊，系咪？听讲好似今日有。 好啊，系啊，系啊。 哦，系啊，咁一阵间嘅话呢一个汤嘅话，其实多唔多嘢要准备噶？ 好少嘅啫，五样材料。咁咧，同埋咧，头先讲咗色氨酸咧，我哋一阵间再讲埋咧，有两样嘅成分嘅嘢咧，配合埋食咧，就更加相得益彰嘅。 一于咁话，好啦，咁大家而家听紧嘅就系我哋嘅熟女关注组啊，今日要讲嘅就系有关于嘅就系改善我哋嘅压力嘅，究竟有啲乜嘢食咧？一阵间转头翻嚟嘅话，仲带大家煲个汤添啊！ 我仿佛有些加障碍，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马飞马飞马飞。旧装近皮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茶解了毒也没变化。我想你不到，人生。Love 分昼夜，由早餐会讲到宵夜，也许后来不敢答谢。But I care, I care, I care，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奶茶，戒了毒也没变化。我是你吧。 其实大家有呢个世界歌曲啊吓 ，Fallen for You， 继续翻嚟我哋有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头先有讲到话就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讲紧压力嘅。咁啊，时间就唔系太多，咁啊，但系咧都应承咗大家噶啦。我哋会讲咧一个好好味嘅汤咧，可以大家咧饮完之后嘅话咧，压力会好啲噶啦吓。好啦，麻烦你 Yoyo 同我哋介绍下。 系啦，我哋咧嗱，头先讲咗嗰啲色氨酸嗰啲食物之外咧，另外我哋要配合埋维生素 B 六、B 十二啊、叶酸嗰啲啊、碳水化合物嗰啲咧，咁样可以帮助头先我哋所讲嘅色氨酸合成，可以令到你嘅血清素咧会更加多。 嗯， 维他命B6 有啲咩呢？南瓜啦、麦片啦、糙米、黑豆、腰果、开心果、栗子、香蕉、牛油果、急喉令咁嘅。 就犀利。 你话时间无多嘛。 係呀、啊。 仲有维生素 B12 嘅有鸡肝啦、杏仁啦、蝦啦、蜆啦、青鱼同埋三文鱼等等啦。 嗯哼。 好啦，依家讲个汤啦好冇。 好。 好紧张啦 係。好紧张。因为好想我好鍾意饮汤。但係好简单㗎做呢样嘢。 好简单。汤咧听个名字就好听啦，豆乳南瓜汤。 哦呀，好滑啊！ 系啊，饮、完觉得啲皮肤又靓啦，个人又开心啲啦，系咪啊？ 嗯，需要几多样 嘅材料？ 五样材料，乜嘢？ 嗱，煲完有六至七碗到嘅。 哇，正！ 嗱，第一样无糖豆浆， 嗯哼， 两碗啦， 嗯哼， 系啦。如果你想浓啲豆，咪可以三碗啦。 嗯 ，OK。第二样就系自制特浓鸡汤。前两集我哋有教过噶啦，可以上翻去重温我哋嘅节目。 嗯， 特浓鸡汤自制嘅。 系 咁咧，第三样就系三文鱼肉切粒粒。 嗯 ，OK。第四样沙南瓜粒， 一碗个 南瓜切粒粒，你去皮同唔去皮就都得嘅，皮都好好嘅。咁你去皮嗰碗汤就靓啲啦，滴水；唔去皮就绿绿黄黄咁样咯。因为我哋又系会打烂噶。 嗯，明白。好， 南瓜粒一碗啦。 嗯哼， 系啦。第五样蒜蓉两汤匙。 系。 系 两多只得啦，四粒到啦， 四粒到啦，哎呀叻女真系大 嗱，时间冇多啦吓，你要喺一分钟话要讲晒嚟啦。 OK 嗱，好快嘅做法咧就系我哋中火吓、煮热啲油，爆香啲蒜蓉，炒下啲南瓜粒，将倒入嗰啲鸡汤啦，倒晒啲鸡汤内啦，之后大火滚去，滚咗之后转细火煲20分钟嘅啫。咁、之后我哋就将啲鸡汤同埋南瓜咧就打烂佢啦， 打烂晒佢。 系啦，之后咧最尾倒翻落个煲度，之后加翻啲三文鱼肉粒啦，切晒一粒粒嗰啲啦，之后加啲无糖豆浆，开翻火滚去半个钟。 嗯哼。 加啲盐调味， 嗯， 搞掂。 哇，咁快，讲就真系三秒就已经讲完啦。 大佬紧张。 喂，就算系你都好快啊，系嘛？即系呢个汤其实讲紧嘅就半个钟头之内嘅话有得饮噶咯。 系啊，所以我就系话自制特浓鸡汤，成日都要摆煮完之后摆喺冰箱，随时攞出嚟煲呢啲汤都得。 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已经教过啲大家嘅就系呢个汤底嚟，基本上搵嚟放汤做乜都得嘅，系咪？ 听翻之前嗰几集重温就 OK 啦。 非常好啊，多谢晒悠悠妹，今日教咗我哋呢一个嘅就系豆乳南瓜汤啊吓，咁啊如果系嘅话有机会咧，大家都要喺机会试下先啊吓。好啦，咁啊多谢晒悠悠啦 ，thank you。 唔客气。 咁啊而家我哋亦都要交个麦交俾我哋嘅新闻简报之后，跟住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 电台新闻报道。 正十二点半，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不会参与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她在6月30号完成任期之后将会结束42年政府服务生涯，在余下大约3个月任期会办好特首选举及政府换届交接等工作。林郑月娥说，去年年初已经向中央表达不寻求连任的意愿，得到中央的理解及支持，得到中央的理解，强调完全基于家庭考虑，形容家庭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部分。被问到有报道指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将会参选，林郑月娥说没有收到任何官员辞职，不方便评论参选特首的人，不方便评论参选特首人士。他寄予下届特首参选人都有每届特首的客观特质，来履行双负责制，维护一国两制。政府呼籲市民本週五至日每日做一次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測試。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可以找出一些沒有病徵或病徵輕微的感染人士。他說近日圍封強檢等行動找出的陽性比率正在下降，部分的比率只有 1% 或不足 1%。 預計全民快速測試所得出的陽性比率將會進一步下降。何柏良說，要為兒童或長者進行採樣會較困難，當局可以考慮在社區檢測中心提供協助。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焦燕圖認為，全民快測等同為全港市民做一次病毒掃描，有助推行針對性防疫措施。快測方便成本低，可以找出高病毒量患者早作隔離，同時是讓全港市民接觸快測，日後再遇新一波疫情時知道怎樣做。他相信保守估計可以找出現存的一半陽性患者。他說家長可以幫助2至14歲的兒童以拭子採樣，但提醒家長不要將拭子伸得太深，以免令小朋友流血。政府星期四向全港大約630萬名市民發放第一階段消費券，用八達通的市民要分兩次領取。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鶴寧說，提升八達通卡儲值上限要考慮安全和系統提升問題，因為消費券金額大，如果遺失八達通卡，市民損失會很大，另外亦涉及系統更新，全港的拍卡點都要提升和測試，難於在短期內進行。上次將儲值上限由1000元提升至3000元就用了一年以上。黃鶴寧又說，今次消費券有效期長，市民無需急於在首兩日外出。匈牙利國家選舉辦公室公布的初步計片結果顯示，匈牙利執政聯盟的國會選舉獲得壓倒性勝利，歐爾班贏得連續第四個總理任期。在已經點算的超過九成選票，執政聯盟得票率是 53.49%， 將獲得國會199個議席中的135席，超過三分之二。由六個反對黨組成的匈牙利團結聯盟得票率是 34.63%， 將獲得56席。歐爾班在首都布達佩斯對支持者發表講話，稱這一次是巨大的勝利，形容在月球都看得到，強調他們捍衛了匈牙利的主權和自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36%。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13点，上升2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85.2升了6.4，阿里巴巴112元升了2.3，美团160.3升4.8，盈富基金22.54升2.8，京东集团241.8升12.8，中国平安58.75升2.25，比亚迪股份236.8升11.6，恒生中国企业77.78一升1.64，李宁66.7无起跌，快手76.5升3.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4，日元122.63，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1，

片段人间。快乐梦工场。 阿曼，阿曼， 系系你，你啊你啊，唔 好死咗去边啊？ 唔好意思，老细， 啊咁耐先嚟， 唔系啊唔系啊，唔好意思，啱啱同个客倾紧偈，唔知揾我咩事咧？ 倾偈倾偈，你咁叻倾偈，就接多啲生意翻嚟啦！你睇下你睇下你，今个营业额啊，全公司最低啊！阿文哥，其实你系咪唔想捞啊？如果系嘅，你想我炒你嘅，你索性讲咪得咯，文哥。 唔系啊，老细，我尽晒力噶啦。唉，你知啦，而家疫情嗰啲经济咁差，我都唔想话做唔到生意嘅，但系有啲 你嚟啦，吓、啊、又唔见其他人跑唔到数，经济差，经济差，经济差，你使唔使食饭啊？经济差，我使唔使出粮俾你啊？嗱，我话你听啊，俾多一次机会你。下个月你仲系俾啲咁嘅营业额我咧，我唔该你自己去会计部搞掂埋啲收尾啊！ 知啊知啊，唔好意思啊，我追翻嚟先。俾老细闹完之后，我冇离心机咁离开佢嘅办公室，耳边隐隐约约听到其他同事喺度讲嘢，喺度笑，实系笑紧我啦。有难怪嘅，一个礼拜起码有两三日。我会被老细捉入房，在其他人眼中，我是一撇地底泥，一个冇人尊重的小职员。基本上在这个世界上，冇一个人会觉得我重要。那晚吃完饭，我嗱嗱声走上床，戴上我的眼罩和耳筒，开着那部发梦机器，进入另一种人生。阿强过嚟， 嚟啦，咩事啊，老细？ 点做嘢啊？你咧 proposal 写到一撇屎、狗屁不通，小学生写得好过你啊！ 唔好意思， 你唔 会 死？ 唔好意思，我即刻写过佢吓、 啊。你究竟有冇心机做啊？你次次写乜嘢写得咁差？如果唔系我好人，一早飞咗你啦！ 知道，多谢老细，我会尽量改翻好噶啦。 同我死翻出去！ 是知道。 喂呀，我亲爱的男朋友，你放工未啊？ 哎呀，靓女仲有啲手尾快啦。 俾啲职员做啦，你是老板嚟噶嘛，咩都揽上身。 自己生意，梗系自己紧张做翻好啦。 紧张生意得啦，你唔使紧张人噶啦。 点会呢？我一向都咁紧张你。 咁啊，我琴日咧睇啱咗一只结婚戒指啊，你陪我去睇啊。 结婚戒指？咁隆重啊？ 嚟啦嚟啦，去啦、 好啦，我交代下阿强先啦、啊、 吓。唔使啦，交咩代啫？行啦，行啊！我叫你行啊，你听唔听到啊？ 我突然间乍醒咗，个梦都结束咗啦。我又翻返嚟呢个残酷嘅现实世界，我又变返个冇人鍾意、冇人尊重、无权无势、冇钱嘅小职员。一切就由呢一部发梦机器开始。 李生啊，多谢你咧应承参与我哋嘅实验啊！嗱，呢一部发梦机器咧系可以为你创造另一种嘅人生嘅。所有你喺日头遇到唔开心嘅事，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角度喺你个梦里面呈现嘅。 即系点啊？ 例如咧，你本身系一个穷人啦吓，咁喺梦里面咧，你就会变成有钱佬、如果你系一个冇人中意嘅孤家寡人咧，喺梦里面你就会系一个大情圣。系 老实讲啦，你慢慢就会中意发梦多过中意正常嘅生活噶啦。 最初应承参加呢个咩发梦机嘅计划，我系贪得意嘅啫，同埋谂住赚翻少少人工。啊，点知开始之后我就停唔到啦。 正如嗰个计划嗰个主持人讲，我每日就系等发梦，最痛苦就系当我醒翻嗰一刻，重新要接受残酷嘅现实，变翻冇人尊重嘅我，真系好辛苦。 咩话？李生，你讲多次，我唔系好明你咩意思、啊 我话咧，有冇办法可以唔再醒啊？ 吓，点解要咁样啊？ 其实每次醒翻我都好痛苦噶。明明喺梦里边，我系老板嚟噶嘛，我又有钱，我中意闹边个闹边个，我仲有个靓女朋友。但当我一醒翻就咩都冇晒，我又做翻只 loser。唉，我唔想起身啦，我真系唔想起身，我想停喺梦里边，我可以点做啊？ 你个心点谂咧？我明嘅，但系我哋呢个设计咧，只系俾你一个攞得片刻安慰嘅树窿，唔系谂住俾你永久逃避噶。 唔该你啊，你帮下我啊，我真系唔想翻嚟呢个世界啊！我呢个世界咩都冇嘅，你明唔明啊？你有我停留喺梦里边啦，我自己嘅选择嚟嘅。 咁样啊？或者我哋可以试下一个办法嘅。 今晚我有准备发梦，今次我是不会醒翻。 李生啊，你放心啦，一阵间咧，等你瞓着之后咧，我就会依照之前嗰个讲法，帮你熄咗部机，咁等你可以永远停留喺梦境入面嘅。不过咧，你肯定唔会后悔啦嘛，系嘛？因为如果系咁咧，你嘅身体就会变成一个植物人，你永远都唔会再醒得翻噶啦。 我唔会后悔。 好啦，咁我哋开始啦。 嗯。 喂呀，你头先去咗边啊？我等你一齐去揀结婚戒指啊。 唔好意思啊，行得㗎啦，我哋行啦，揀戒指啦。 好啊，你， 你做咩啊？你做咩定晒型嘅？仲唔喐嘅？喂，你冇事啊嘛？点解好似喐都唔喐，好似定格咁嘅？喂，醒下啦！死啦！原来删咗部机，所有嘢定格，所有人唔喐噶。咁呢个好梦要嚟做咩啊？我长期困咗呢个咁样停晒嘅世界，喂，俾我起身啦，我要醒啊！出边嘅人听唔听到啊？俾我起身啦，我唔要咁样啊！唔好困住我啊！喂！ 部机停止咗，佢亦都会永远停留喺梦境里面。我唔系佢，我唔知道佢依家喺梦里面过得系咪好开心。我有啲羡慕佢。不过如果你问我，我就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了。真实的生活无论怎样残酷都好，始终都是比发梦好，起码一切可以由我们自己去控制，好或者不好都可以由我们自己去创造或者改变。 翻到晏昼一点钟，马老师啊，我琴日开始啦，而家我哋谂星期五你唱咩？ 唔好啦， 你唔好俾压力佢啦。 我已经开始谂， 一阵间就要煲我哋头先嗰个咩豆乳南瓜汤噶啦。 我依家谂紧嚟唱咩？ 你真系整啲嚟啊，整啲嚟饮啦。 我知啊， 你不如唱晚安，又唔系首啊，好唔好？ 哎呀，你唔好叫佢做呢啲嘢，你由得佢啦。 我唱儿歌啊，轻轻松松啊，或者上次半一百两咁样。 冇错，唱得好啊，好入戏啊，哇哇哇个三 下，系啊， 练 咗个三下嘛， 练咗好耐， 好多人话你好好啊， 冇错啊， 系啊， 唱得好啊啲狗啊， 啲狗都哇，人扮狗仲劲过我哋狗吠啊， 边只狗咁狗， 佢吠得好狗啊， 边个边只，你又似嚟啊，捉佢出嚟 啊 ，OK， 好，翻嚟晏昼一点钟， 哇， 啊，听日星期二。 假期啊， 系啊，咦，系放假， 系啊，大家一齐听啦， 冇错，一样，我哋会喺直播室啊，同大家出现嘅， 陪住大家三个小时啊， 哇，正！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扫雷生效，三个小时风骚快云，今日送晒俾大家，希望你喜欢， 冇错冇错， 嗯， 约定你 听日十点 钟 风骚快云，再见大家， 第二台， yes. 拜拜， 拜拜。 不要固执，随波声轻冲散，一刻相识不。